以检测是不是患病。霍姆斯被控11项欺诈和串谋罪名，案件经过近四个月审讯，陪审团退庭商议7日之后裁定其中4项罪名成立，4项不成立，其余3项未有裁决。一直否认指控的霍姆斯闻判之后表现平静，他未有被即时拘留，亦都未知案件几时判刑，预料他会上诉。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晴，同时覆盖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逐渐移近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9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1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蚊，跌3.8；商汤8.2，升4.5；美团219.6，跌3.8；药明生物82.85，跌4.35；阿里巴巴116.9，升1.9；恒生中国企业82.9，跌1.6；李宁79.05，跌6.45；比亚迪股份272.8，升7.6；盈富基金23.44，升4仙；华润电力24.25，跌3.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6，英镑10.519，瑞士法郎8.482，澳元5.622，加元6.116，新西兰元5.294，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6.7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61。日经平均指数报29301点，升510点。港金报167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1.68美元，卖出180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翻一啲特别嘅路面报告啦。喺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因为冧树啦，介乎南华会停车场至到东苑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的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啦。咁而家龍尾就分別去到屯門公路近行麗園，同埋另外一邊咧就係沿住汀九橋一路排到去青魚幹線觀景台噶。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龍尾分別排到去行麗園同埋青魚幹線觀景台。咁至於較早時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偉華中心嘅壞車就拖走咗。而家近住 沙田市中心嗰段咧，车龙就排到去近美城苑。另外，观塘伟业街嘅高空堕物现场都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去油塘方向，介乎开源道同敬业街嘅行车线系解封噶啦。伟业街来回方向比较多车些少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在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啲菜好好食啊。 梗係好食啦，我自己亲手落田种㗎，真正本地蔬菜。 想食本地鱼农产品唔使咁烦嘅。 真係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只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1月3日起，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日首播，夜啲11:00，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6日上昼11:00，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支持沙塔新经典。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是陆宇光和关伟。关伟你好。 是陆宇光你好。 嗱，我哋继续倾倾咧关于疫苗气泡嘅措施啦。 好啊， 究竟疫苗气泡应该要扩展到几大嘅范围，同埋几时实施咧？嗱，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行会之前咧就见记者啦，咁就讲到话咧，就将会喺2月24日吓，即系仲有大概7个礼拜啦，就会落实咧就系扩大疫苗气泡嘅措施。咁个范围咧就唔单止早前讲嘅系食肆。同埋咧，就係 599F 章規例底下嘅表列處所，即係講緊嗰啲，譬如遊樂設施啊，或者係一啲嘅健身中心啊、美容院等等呢啲嘅設施啦。仲包括咧就係文康設施啊，包括咧就係公共圖書館啦、博物館啦，亦都會包喺呢個嘅疫苗氣泡安排之內，亦都包埋咧學校噶，學校亦都會擺埋喺疫苗氣泡之中噶。不過至於咧就係每個場所。究竟嗰個嘅適用嘅人士啊嚇嘅類別有幾大？譬如話係嗰個場所嘅員工需要打針先至做得嘢啊，還是啊所有要進入呢啲場所嘅人都需要打針先至入得咧？咁就話咧係細節仲喺度安排之中啊，關偉。 係啊，我諗呢度有個問題咧，就因為而家青少年嚟講咧，主要係12歲到18歲嗰啲係打緊針，即係中學生可以講係，但係小學。或者甚至乎幼稚園嗰啲咧係未打嘅，咁即係呢段時間呢7个礼拜可唔可以夠時間令到呢一批人都可以接種埋最少第一針啦，係嘛？咁然後之後咧就擴大到所有嘅學校咧，咁我諗呢啲細節係可能佢哋政府嗰邊要進一步睇下係咪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先至進行呢一方面嗰、那個。工作安排。 嗱，林鄭月娥就話咧，係喺擴大疫苗氣泡嘅過程咧，係要分階段噶。咁例如以學校為例啦，咁佢就話咧，第一步咧可能係適用於校長、老師同埋員工，即係學校嘅職工啦，就未必會適用於學生噶。咁就正如阿關偉你頭先所講啦，咁而家咧嗰個疫苗接種嘅計劃都只係咧係俾12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去到接種嘅啫。咁至於咧就係12歲以下，咁暫時咧就香港嘅疫苗接種計劃咧就未包佢哋噶。咁所以會唔會都係因此咧而即係首先係要求教職員咧就係進入疫苗氣泡要打咗針先開工咧咁？ 係，我諗教職員做呢樣嘢嗰度應該嗰、那個。比例應該相當高噶啦，除非係有特殊嘅情況，或者某一個年紀可能佢因為身體唔適合打咁先至冇做嘅啫。如果唔係，基本上我所了解咧，大部分啲 大學啊、中學啊，甚至乎小學好多老師咧，都已經打得七七八八噶啦。 嗯，嗱，睇翻咧，就而家係咧，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因為而家學校嘅教職員咧，咁都有一個嘅新嘅安排，就係咧，佢哋如果未打針嘅話咧，咁佢哋嗰個嘅檢測嘅頻率咧就要加密， 冇錯， 去到三日一次嘅檢測。係 啦， 咁所以相信咧，就其實都大部分嘅教職員都打針噶啦。咁、 嗯、 但係都可能咧，都仲有少部分嘅人咧係未打針嘅。咁佢哋可能會唔會有自己嘅一啲唔同嘅考慮？咁而唔打針咧，咁呢個情況之下，會唔會真係叫做有啲強迫性咁，係即係逼佢哋打咗針先至可以翻工咧？咁、 嗯、 好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今次公布嘅實施日期啦嚇。仲記得咧就係、是、上個星期五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先至講話咧呢個嘅疫苗氣泡將會喺農曆新年之前咧係推出㗎啦、嗯。我哋尋日嘅節目都有同大家討論啦。但今日咧就林鄭月娥特首咧咁就講話呢個措施將會喺2月24號嚇、 嗯， 即係遲咗一個月咧先至正式落實。 過曬年。 咁佢講到都有幾個原因嘅嚇，咁、嗯、就話咧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咧，俾啲場地啦嚇、 嗯 啊，去俾啲業界啦，去啲場所咧去到適應啦。 咁 仲有咧就要俾政府時間去釐清啲嘅技術問題啊，譬如話嗰啲處所。日後咧就要檢查啲進入人士嘅疫苗接種記錄， 冇錯。 咁究竟點樣可以方便啲，讓佢哋可以檢視啲客人啊，或者進入嘅人士係咪已經打咗針咧？咁呢個需要去研究一下一個方便啲嘅方法啦。咁佢就話第二咧就係、是、當然啦，就要預時間俾市民咧去到接種疫苗啦。 冇錯。 咁佢都講到話咧，就係、是、亦都見到咧就係、是、譬如係呢個嘅疫苗氣泡嘅措施。講咗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咧都係多咗人咧係打針嘅。咁譬如以尋日為例啦，尋日咧就係、是、接種嘅人士咧就係18,000人啦嚇。咁、啊、就需要啲時間咧俾市民咧去到打針啊。咁亦都考慮到咧嗰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一個承受力啊， 冇錯 嘅問題啦，需要啲時間咧去俾佢哋咁樣做啦嚇。 嗯。 咁所以都睇，即係所以咧，呢個疫苗氣泡嘅措施咧，就係將會喺2月24號，即係過年之後嚇，亦都比咧即係之前講嘅，即係遲一個月咧先至推行。咁但係大家又點睇咧？大家係咪都會去到喺呢、這個即係未打針嘅人士，都會喺呢個嘅2月24號之前係打針嘅咧？咁大家對於而家嗰個嘅範圍？又是咪點樣睇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 好啊， 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各個界別嘅人士傾下。 好，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聽眾問蕭叔一個。非常之 technical 嘅問題，佢就係問咧茶字典法國茶領呔 T I E tie 同埋我哋話一啲嘢好緊 T I G H T tight， 佢哋兩個嗰個音標咧，佢哋分別其實好細好細好細嘅，只係咧 T I G H T 咧後面多咗個 T， 而前面咧 tie 咧就係冇個 T 嘅。咁佢個問題就係點解我聽落去好似兩個字嘅發音 tie 同 tight， 點解好似發音有咁大嘅分別？咁个答案咧，其实咧就系、是，当我一个字嘅字尾系有 T 音嘅时候咧，佢通常连带嗰个 T 音嘅嗰个音节咧，系听落去系会缩短好多嘅。咁呢样唔系净系 T 音，譬如 P 同 K 都会有啲咁嘅特点嘅。咁所以咧，我譬如 T I G H T 咧，我虽然前面系 tight， 但系我后面加个 T 咧，我唔系净系 tight 咁样嘅，而系我会个 T 音令到前面缩短，就变成 tight。tight， OK， 呢个反而系我 T 音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特点。人哋会唔会容易听到你一个字后面有冇 T 音咧？反而系我嗰个音节有冇缩到好短，相比起冇 T 音嘅时候，我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T E N ten，OK， 数字十啦，同埋一个帐幕 T E N T ten。佢哋兩個最大嘅分別唔係讀唔讀個 T 音出嚟，而係 T E N T 嘅時候咧，我會縮到好短。聽住 ten 同埋 ten， 咁當然你都可以 T 埋出嚟啦。ten and ten 咁樣咧，就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疫苗氣泡咧，將會喺2月24號咧就擴大啊！咁將會包括曬咧係食肆啦、599F 底下嘅表列處所啦，仲有就係文康設施，例如圖書館、博物館同埋學校噶。咁各位聽眾點睇咧？對大家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大家會唔會去即係啲未打針嘅人士都會去因為呢個措施而去打針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咧，關偉，我哋就請嚟一位小學校長周炳恩同我哋傾下啦。周校長你好， 周校長 你好，陸生同關生你好， 你好啊嚇。嗱，特首就話咧嚇，第一個階段嘅疫苗氣泡擴展到學校，咁就先係包咧學校嘅教職員，未必適用於學生噶。咁所以先問下教職員方面啦，其實教職員個接種率係如何啊？ 嗱，而家以一般學校，就算以學校為例咧，都九成有多嘅教職員已經接種咗疫苗噶啦。但係咧，仍然有個別嘅同工，可能包括一啲佢認為自己身體上可能有啲欠缺啦，包括有病患啦，或者有身體狀況不適宜，甚至乎有啲係可能懷孕嘅同工咧，佢哋可能都會有啲擔心嘅，所以嗰類嘅同工咧係最掛慮嘅啫。至於其他咧，就可以打嘅咧，應該都打咗噶啦。 咁但係呢啲嘅個別嘅教職員啦，咁會點樣處理佢咧？如果佢真係都好多嘅憂慮嘅，咁學校會唔會呢段時間都同佢去傾下有咩辦法可以鼓勵佢打針咁樣啊？ 嗱，我都好希望咧，藉住呢一個機會，因為特首話齋有7個禮拜嘅準備期啦，包括各方面都可以諗啦，甚至乎佢頭先嘅宣布咧，都話有一啲詳細嘅一啲嘅辦法咧，仲要去再細傾嘅。會唔會佢都可以考慮咧？特別係有一啲除咗有醫生證明係病患唔可以打針之外咧，其實我頭先都數過一個數字咧，以每年嘅出生率嚟計咧，而家大概都係50,000+人咧係屬於孕婦嘅啫。我相信按照即係2019年最新嘅數字咧，咁如果連呢大概50,000+嘅人都可以豁免，係或者用酌情權方面咧可以考慮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安心好多嘅。同埋已經由初初1個禮拜嘅檢測，而家去到3日1檢咧，我覺得對於相關同事同埋學校嘅安全方面咧，已經有一定嘅保障。咁如果能夠喺呢個環境都有7個禮拜準備期，會唔會樂意？即係諮詢下學校嗰方面有冇類似嘅需要嘅同工，如果係容許學校有呢個酌情權去考慮咧，咁呢個係我第一個回應啫。 係，咁除咗孕婦之外，其他你覺得即係教育界嗰啲未打針嗰啲，可能教員或者職員 個人擔心嗰啲咧，就可能就好似頭先話齋，可能需要就係同個別嘅同工去商討。如果能夠解決咗佢嘅憂慮嘅話咧，我哋相信可以鼓勵到嗰啲相關同工去打針。否則就真係正如頭先特首講，佢係有醫生證明，有醫生簽發一啲即係不適宜接種疫苗嘅注射咧。咁亦都係應該獲得豁免嘅。 即係我唔知有冇啲個別嘅教職員嘅例子啦，可能真係個態度都比較強硬一啲㗎啦。即係就算你而家咁加密檢測，佢都係唔肯去打針，有可能真係佢到疫苗氣泡實施咧，佢都可能未必願意去打針嘅。其實教育界有冇去傾，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啲個別嘅教職員咧？咁係咪就要解僱佢定點樣咧？ 嗱，我哋都頭先喺度傾嘅時候咧，都擔心埋呢一個勞工法例啊、僱傭條例嘅問題。如果而且真係有同工係堅持唔打針，可能未必係出現喺我學校咧。但係如果真係有一類咁嘅同工，佢係覺得自己係太擔心到佢係寧願做檢測唔肯做呢個疫苗接種嘅話咧，可能呢啲咧就要個別嘅考慮。我又覺得，如果佢申請嘅理由，如果學校方面考慮過後都覺得呢位老師可以值得支持，會唔會教育局都可以對相關嘅同工可以網開一面呢？這個純粹是初步嘅諗法啫。但係當然我哋都係嘗試兩方面進行啦，一方面可能嘗試去說服相關嘅同工啦， 解除佢自己嘅一個擔憂之外咧，另外亦都要考慮個別嘅理由，可能佢話佢遲啲，可能喺一個譬如可能喺現階段佢有啲症狀咧，或者有啲狀態係不適宜打針，而嗰個過渡期係容許佢可以考慮嘅話咧，咁如果學校亦都考慮佢理由係可以接受，會唔會？可以有呢個特別嘅酌情權考慮呢啲咧，呢、這個我相信為數都係好少，亦、都唔影響頭先講九成人可以接種到疫苗注射呢一個要求嘅。 咁即係話都要趕緊時間同返政府嗰邊商討，有冇得辦法係到有一啲嘅即係放寬少少個豁免嘅範圍囉。 冇錯。 咁另一個問題就係、 是、 嗱、特首就話即係第一個階段所涵蓋嘅就會學校嘅教職員啦。咁但係即係學校可能有其他嘅人士去到出入嘅，例如係一啲即係外判服務嘅，譬如係教練啦，某一啲嘅課外活動嘅導師啦等等，或者係唔同嘅一啲服務嘅供應商啦，咁佢哋其實你會唔會都同政府去搞清楚呢啲人士係唔係納入疫苗氣泡之內呢？ 嗱，而家似乎如果純粹聽剛才嘅宣布咧，呢啲進入學校校舍都需要接種疫苗嘅話，正正係適用於呢一班嘅合作夥伴嘅單位嘅人啦，包括埋家長添。你入到學校接送小朋友，如果你俾佢入到個範圍係屬於係進入一啲所謂叫做表列嘅處所599F 以外，係咪？嘅一啲包括民康設施同學校嘅話咧，其實係會構成到學校係需要有個機制點樣樣令到呢一班人係有疫苗注射嘅證明咯。咁、其實都會構成學校係需要去解決嘅一個問題嚟㗎。係當時我哋諗嘅時候，我哋都擔心究竟我哋係咪應該要做？所有喺學校門口要設一個關卡去幫佢哋做一啲即係核查資料啊，可能我哋都會造成到學校咧都會有重新要有好多嘅部署。亦都如果家長個個係咁，你諗下1000个学生、1000个家長入學校，每一個喺個關卡都做一啲檢測啦，或者檢查咧，其實都會造成到一啲障礙嘅。呢、這個都係一啲需要考慮同埋克服嘅問題嘅。 系啊，同埋你哋会需唔需要增加人手去做呢方面嗰啲检查嘅工作咧？ 而家听睇我哋自己试行咧，因为有啲活动，我哋都系真系需要系认真去了解嗰、那个入嚟。而家未行进行呢、這个疫苗气泡之前咧，我哋都系需要佢有一啲即系检测啊，各样嘅一啲嘅证明啦。变咗或者佢起码最低要有啲健康申报啦。其實呢啲都用一啲相當多嘅時間。如果到變成係去檢驗佢有冇接疫苗注射咧，可能需要嘅時間更耐。可能我哋亦都可能要全部香港嘅學校咧，可能係需要由政府係去安排，係咪需要有一啲安心出行啊，各樣嘅資料啊？但係就算你用安心出行都好，你都要進入佢嗰、那個即係裏邊去睇佢是否有嗰個針卡證明啊嘛。 嗯， 系咪？即系嗰个都需要时间。咁我相信会造成到学校咧，会系需要增加好多呢啲工序啦。 系啦、 好啊，唔该晒周炳恩， 唔该晒周 校长，多谢你。 好啊，唔该晒。 周炳恩咧就系一位小学校长嚟噶，不过睇翻今朝早特首嗰个嘅发言啦吓，咁佢都系讲到话咧，第一个阶段嘅疫苗气泡系喺学校嗰方面咧，咁系可能系适用于校长、老师同埋员工，即系学校职工啦。咁究竟头先即系究竟周校长讲到话啊，会唔会其他嘅一啲服务提供者或者系家长都需要咧？咁可能都要有待公布啦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大家点睇？嚟紧2月24日会扩大疫苗气泡咧，欢迎打嚟自由风，自由风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朱小姐喺度，朱小姐你好， 朱小姐， 系陆生啊， 系请讲啊，你好， 请讲 吓。各位主持好， 系啊，关伟， 我哋系老人家嚟嘅，咁而家咧佢话要疫苗气泡。咁我就其实唔系好明白，连安心出行，我哋老人家都有得豁免啦，反而打针就一定要打咧。咁同埋我自身有个问题就系、我身体咧就非常之差嘅，咁咧我就唔敢胆去打针。咁如果真系实行咧，变咗我哋又仲要讲到话公园啊都唔得啊，恐犯例。咁我哋老人家系咪只可以坐喺屋企咧，又唔可以出去食嘢？ 度度都唔去得呢？咁总有一班咁样嘅老人家嘛。咁仲有一个顾虑呢，就係、是、你打就算佢话一针俾你去食，咁打一针，咁好簡單，佢三四个月后佢一定係话要第二针。咁、我哋老人家身体一时一样㗎嘛，我今日打得到第一针，我半年后我身体未必顶得顺第二针。咁佢似乎仲要打到第三针。咁我哋系咪无尽期，咁我哋永远都去唔去唔打针就出唔到去食嘢。叫医生写医生纸呢，佢而家啲医生成日都话你打得生癌都叫你打。咁、点样呢，我哋点样做呢？ 明白，好啊，多谢晒朱小姐嘅意见啦。咁不过的确呢，即係过往都一段时间都听啲专家讲呢，咁其实一啲嘅病患如果係即係控制得好嘅，唔係话严重嘅、其实都系打得针嘅。咁亦都系而家好多嘅专家都讲啦，即係老人家其实好多都系即係打得针嘅。咁当然啦，个别情况都要咨询返你哋自己嘅医生啦，咁去攞返一啲个别嘅评估啦。电话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有一成望月楼群组至今有6人确诊，并新增一宗初步阳性个案。女患者住在马鞍山雅典居，是早前确诊的搭棚工人的13岁女。另外，当局早前话未能追踪到的两台共6名食客，欧家荣话已经找到6人会被送往检疫中心。其余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的食客，大部分的病毒测试结果是呈阴性。欧家荣同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同埋机电工程处代表等下周到望月楼视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视察指定检疫酒店计划指挥中心，了解中心的日常运作、指定检疫酒店的运作模式和防疫措施以及是消毒程序。陈肇始说，指定检疫酒店有严格规定，每日派员巡查，确保酒店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员工亦都需要符合接种疫苗和接受定期检测的要求。当局派出的专责队至今对指定检疫酒店进行大约17400次的巡查，处理超过330宗违规个案，主要涉及受检疫人士离开房间。亦有部分 Omicron 变异病毒株输入个案在指定检疫酒店确诊，当局已要求实施额外的措施，有关个案相邻的对面房间的住客需要每日接受检测，直至该病人离开酒店后的第7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星期一新增超过108万人确诊新型肺炎，除了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当地单日新高，亦都是全球单一国家的单日新高。随着变种病毒 Omicron 加速传播，美国疫情急剧恶化。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二将会同白宫疫情应对小组开会，讨论怎样应对。受到疫情影响，加上教学人手短缺，多个城市决定延迟开学或者改为网上授课，但纽约市的学校如期在星期一复课。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决定批准为12至15岁青少年接种第三剂辉瑞 BioNTech 疫苗，接种第二同第三剂的相隔时间会由6个月减至5个月。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议会建筑群大火，当局话火势受控，救援人员正系尝试进入每间房逐一检查并扑灭火头。市政府官员说，由于部分的房间要移除木制内部装修才可以确认火头位置，过程十分漫长。火警在当地星期日清晨发生，大火是一度受控，但是在几个钟头之后再度变得猛烈，最终在星期一晚受控。消防说，火灾对建筑物造成的损毁非常严重，特别是议会建筑历史最悠久的顶楼部分都是被焚毁，短期内很难修复。 南非警方早前在火灾现场拘捕一名男子，他星期二出庭认讯，被控盗窃、纵火和损害国家财产罪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啊。龙尾就分别去到青朗公路近住金竹角，同埋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现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咧，至到一路青朗公路金竹角啦，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段咧，都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港岛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较早前因为受到冧树事故影响啊，介乎南华会停车场至到东苑道嗰段咧，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封路开翻噶啦。咁但系加路连山道近住连道一带咧，就仲系较为多车。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油站，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稍为多车一啲，龙尾喺温思劳街附近嘅。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今次望月楼嗰个传播咧，系咪同呢一个通风系好大关系咧？直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袁柏亮 信息就系话，其实佢里面换气量唔足够。咁其实喺指引咧都要求，如果有独立嘅厅房咧，去独立去睇睇个换气量够唔够。如果通常唔够咧，厅房里面都会加个空气清新机，咁嗰啲比较稳妥一啲。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疫情同埋疫苗氣泡嘅措施啊！咁啊，關偉見到咧，咁啊，最近呢個又一城望月樓嘅群組咧、 嗯， 就顯示咧就係呢個疫情已經出現咗一個社區傳播啦，嚇一個本地嘅傳播啦，嚇、 嗯。 咁而另外咧就係、是、最新嘅消息咧，就係、是、見到咧係新增一宗嘅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咁、 嗯、 係初步確診嘅，咁啊患者咧就42歲，住喺屯門，喺北角翻工，就冇去過又一城或者其他嘅高危場所、 嗯 咁、所以呢个源头不明嘅个案咧，都系相信都会都好令人关注啦吓。究竟而家个疫情个情况系点咧？系咪出现咗啲嘅社区传播咧？咁而家政府就系话咧，为咗去到防范呢个 Omicron 嘅要达至一个嘅防疫屏障，咁、就推出呢个2月24日开始扩大咧就 系、 疫苗气泡啊。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陈生， 系两位你好啊！ 你好。 我啱啱听到你讲咧，叫我哋问咧医生咧咨询 可唔可以打灯、 嗯？ 我试过啦，我问过政府医生，问过私家医生，佢哋只系笑笑口同我哋讲，即系同我讲、 嗯， 你自己谂一谂啦，咁样。我话咁打伏必泰好啊，一话打科兴好啦，佢、嗯、又系笑笑口咁讲话，你都系自己谂一谂啦。嗱、嗯、呢啲咧就我自己嘅亲身经历，我唔知道其他医生系咪真系咁够胆可以话你去即管去打啦，冇事嘅，因为冇个医生会咁样讲呢啲说话嘅、嗯嗯，因为如果假设我哋有咩差错。佢自找麻烦嘅啫嘛，所以你哋成日叫我哋咧问我哋嘅医生，我问过四个医生，无论政府好私家好，佢哋都系有时笑笑口，但有啲都比较好啲，都话系得嘅得嘅咁样。咁我问边只好啲，你自己谂一谂，你自己承受到边只嗰只抵抗力反应力啦，咁样即系佢唔敢肯定啊。仲有我都想同你哋讲咧，就话政府不如你扩大，既然我哋呢啲超过六十岁嘅人，令到你哋政府咁操心，不如你哋而家就狠心啲啦，你就立例啦，唔打就冇得出街，唔打就冇啲人都唔使去。咁、唯有我哋自己承受啦。仲、有就係、是，仲、有一樣，就 是、 有兩個地方，如果你想多人打咧，呢兩個地方你納入啦、一個叫投注站，一個叫銀行。呢啲係老人家必到嘅地方、你要打就會多幾十萬人打㗎啦。 明白， 佢目的都係想啫。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啦嚇。咁陳生就講到話，即係啲睇醫生啲醫生嘅回應啊，或者你轉頭啦嚇，都揾一啲嘅醫生朋友咧同我哋傾下偈啦嚇。咁啊，至於頭先佢講話即係一啲更加強硬嘅措施，我諗即係。可能即系骤然听落就 暂时政府都未必会做啦， 系啦，咁啊，暂时政府就系讲紧一啲进入场所需要有疫苗气泡、需要打针呢个问题啦、好啦，听到一位听众先，有何先生喺度吓，何生你好，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 请 你 好，根本就多余啦，叫医生开嗰啲乜鬼嘢唔打得针嗰啲，我问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咧，由细睇到大嗰啲都唔肯开啦。就唔敢讲话打唔打一针啦，系啊，头先各位先生讲得啱啊，但系咧我就唔赞成，规定去叫啲长者咧去银行同埋饮茶啊，好多地方投注站嗰啲要乜乜嘢，因为人身自由嚟噶嘛。 咁有啲人都觉得佢去帮衬食肆都系自由喎，有啲人 系啊，自由嚟噶嘛，咁啊唔系咁政府出过几千蚊。咁点使咧？咁系嘛 ？OK， 虽然我未到咁嘅年纪吓、 但系你有咩顾虑咧，何生？ 即系我系长期病患者嚟嘅、我就因为开唔到嗰啲字母一份工咯。老细就炒咗我鱿鱼咯。 OK。明白 啊！你话大健康大唔大啦？ 好啊，多谢晒何生嘅电话吓。咁啊，咁究竟啊呢啲嘅，即系譬如一啲嘅市民想去问医生嘅意见，究竟自己系咪适合打针咧？咁、或者要攞一啲嘅医生豁免吓，即系将来如果有疫苗气泡可以豁免佢哋系受到规管嘅话咧，咁啲医生会点样做咧吓、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普通科医生郑志文喺度啊，郑医生你好， 郑医生。 你好，主持好，大家好。 相信你都头先听到啲听众嘅意见啦。咁其实而家啲市民要嚟到问医生意见，适唔适合打针？医生系咪好为难呢？ 其实都唔为难嘅，因为本身我哋都有啲医学准则去跟从。不过咧，为难嘅地方咧，系因为嗱，特别系呢近排咧，因为其实正如落嚟冇打针嘅市民咧、可能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睇法，或者有一啲特别嘅顾虑。咁所以佢嚟到咧，有时要即系同佢讲解明白啊，或者得到佢同意我哋嘅医学睇法咧、就可能要花多少少时间啦，变咗就。 不如再讲多次啦。咁其实喺医生嘅角度嚟讲，边啲嘅人士系可以打针，边啲人士就唔适合打针咧？ 嗱，簡單講咧，個疫苗係有用同埋有好處嘅，有保護性嘅。咁、而絕大部分嘅人士咧都適合打針嘅。咁、如果根據而家政府或者啲衛生組織嘅指引咧，其實唔適合打針嘅人咧，就包括咗第一類咧，就係敏感反應。譬如你對疫苗嘅成分或者之前曾經有某一啲疫苗係好明顯，譬如BioNTech 嗰個 BEG 個塑膠成分係敏感嘅。 有嚴重敏感反應的不適合。第二種呢就是因為某些原因的免疫系統疾病或者是進行緊免疫系統疾病會改變你的抵抗力的治療。咁就譬如用大劑量的類固醇啦。咁第三呢就是一些所謂不穩定的長期病患。譬如你可能我等緊做心臟嘅通波手術，咁呢類唔穩定嘅情況呢，咁我哋可能想個情況穩定落嚟或者明確化先至去進行，咁就係大概其實就係呢三大類嘅情況呢就唔適合。其餘一般譬如我有長期病患血壓高心臟病啊，或者年紀關係啊，或者是即係所謂有啲人講體弱啊，咁其實係並唔係一啲即係能夠豁免打針嘅因素咯。 嗯，至於頭先都有校長講到話咧，有啲教職員因為懷孕咧咁就唔係太願意去打針啊。咁懷孕係咪可以打針嘅咧？其實 懷孕咧，而家嚟講咧都唔係一個豁免嘅因素，反為調轉頭咧嗱，譬如舉個例流感針咁咧，政府嘅資助計劃咧都包括埋孕婦嘅，刻意去就是、想鼓勵孕婦打流感針。咁對於譬如新冠疫苗或者新冠病毒嚟講咧，懷孕如果感染到咧，其實個風險係反為會高啲啦。咁亦都係驚影響胎兒嘅。咁但係始終即係病人佢個考慮，咁佢其實都係想自己身體好啊，嬰兒健康嘅。咁我哋有時會有少少走賺位啦，譬如你可能你擔心懷孕初期嘅時候唔穩定，咁會唔會推遲兩三個星期啊？咁樣係即係去大家叫一人下一步啊？咁其實都可以討論。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懷孕特別係懷孕後期咧，其實係並不係唔適合嘅，即係適合去打針嘅。 明白。咁喂人奶咧，可能有啲媽媽都會關注喂人奶期間可唔可以打針啊？ 人奶就唔影響啦，因為本身你打針你係唔係打個病菌入去個身體入邊啦，佢係引起你身體做個抗體反應啫嘛。咁啲抗體好明顯咧，對於胎兒嚟講咧，或者對於 B B 嚟講咧，係冇害嘅。咁就算佢入唔入到個母乳係一個考慮啦。就算入到你食咗啲抗體，其實反為可能係有幫助，對於佢係去抵抗個新冠病毒嘅。 另外，你對於即係而家小學生嗰度都未開始打嗰個問題，你覺得未來嗰六七個禮拜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我諗就即係始終個大前提個針係有效同好嘅。第二嚟講，其實每個人都想自己唔病同身體健康嘅。咁其實大家有個共識喺度嘅，所謂 common ground。不過個點樣去進行咧，可能需要少少技巧咯。因為譬如家庭醫生，我哋而家都要花啲時間去同個病人去講解多啲啦，有啲溝通嘅技巧啦，所謂動機面談，即係了解到佢嗰個擔心喺邊度啦。你唔係淨係即係好硬資料咁俾佢，咁佢就一定能夠消化得到嘅。因為譬如我哋中國人有時有一啲固有嘅觀念啊，食物戒口啊，信服中醫啊，草藥冇害啊，即係嗰類咁嘅嘢咧，其實唔係你三言兩語能夠可以改變到成個群體嘅想法。咁所以可能要譬如俾兩三次時間佢啊，或者每一次即係移動佢少少嘅觀念同睇法啦，咁即係達到希望能夠佢去到即係打針呢一個結果啦。 嗱，頭先我哋有聽眾打上嚟啦，咁就講到話即係問醫生意見啦，適唔適合打針啦。咁就醫生個回應就有啲模棱兩可啦，就唔係好肯即係俾一啲明確嘅意見，就係話適唔適合打針。咁就考慮到可能係一啲醫生咧，未必係肯即係負上即係建議打針呢個嘅責任啊。咁你又點睇呢啲情況啊？係咪有啲咁嘅醫生嘅諗法咧？ 我諗就有，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應該都唔多㗎啦，因為個資訊好流通啦，咁同埋即係每日我哋做任何一個診斷都有一個責任喺度㗎啦，即係你話個病人係咩病，感冒、喉嚨發炎，或者佢有事冇事，需唔需要病假，其實每一個都有個責任喺度。咁我諗如果有清晰嘅指引，其實醫生係需要亦都願意負呢個責任㗎。 其實近期即係有冇多咗病人去到查詢自己適唔適合打針呢個問題呢？ 其實有啊，即係最初嗰陣時候有啦，咁去到至呢個星期，其實都每日有病人嚟 即係佢話查詢啦，定係佢心裏面都想醫生證明佢係唔適合打嘅。咁我哋都見到唔同嘅理由係啦。 因為嚟緊即係如果疫苗氣泡係擴大範圍嘅話咧，可能即係病人都會好，可能會同即係醫生之間有一啲嘅大家有啲緊張啦，即係可能係好希望醫生可以證明佢係唔適合啦，咁咁變咗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可能嚟緊呢啲情況喺嚟緊呢七個禮拜可能會係多咗都唔定喎。 会噶，咁但系我谂，即系我哋医生都系即系学习咗点样去应付呢啲咁样嘅要求，或者系大家个嗰、那个观感唔同。譬如攞病假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啦。有啲人觉得佢可能需要放一两个星期病假，咁但系医学角度或者我哋嘅指引，可能只系可以放四天。咁其实我哋都有个方法同病人解释嘅。咁今即系譬如今次打针嚟讲，咁我哋自己谂咧，就其实如果能够。去劝服一啲病人，佢真係可以适合打而又唔想打嘅，佢劝服咗佢打，其实係好，因为对佢自己有帮助啦，亦都对佢屋企人同埋身边嘅人嘅保护係有帮助嘅。 好啊，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啊，多谢你。郑医生咧就係一位普通科医生嚟㗎，咁大家点睇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啊。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31紧贴时局，关心世情。 1月3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凝聚香港社会时段。 星期一， 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星期二， 孩子城市闯荡记。 星期三， 盘点政策。 星期四， 铿锵集。 星期五， 以事论事。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哇哇哇！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号。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下午5:50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讲紧咧疫苗措疫苗气泡将会喺2月24号扩大呢个嘅措施啊。咁啊，特首今朝都讲到啦，咁除咗系食肆同埋表列处所之外咧，一啲嘅文康设施，即系康文处嘅设施啦，例如系图书馆、博物馆咧，都会咧包埋入呢个疫苗气泡嘅安排之内噶。咁啊，净系讲咗两样啫，特首。咁但系早前咧就星期五咧，阿陈肇始局长咧亦都有讲其他嘅康文处设施，譬如系体育馆啦、剧院啦等等呢啲嘅康文处场地嘅咁，咁又要打咗针先至可以咧进入呢啲嘅处所啦。咁咁又会唔会影响？譬如话系啲啲市民得唔到即系佢本来有嘅服务啦，或者系譬如一啲嘅表演嘅剧院嘅咁，会唔会话佢可能系嗰、那个系啦？咁可能少咗市民，少咗观众可以入场噶咯？会唔会影响到呢啲嘅剧表演啊嘅一啲嘅门票嘅情况？咁不如呢个时候都请嚟一位表演界嘅人士啦、 啊， 就系、是、香港粤剧商会主席杜伟秀明啊，杜太你好， 杜太， 系你好，主持好， 系咁喺呢个嘅特首嘅宣布之后咧吓、啊，你哋嚟紧业界有几多嘅表演，会唔会话有啲可能系即系会有退票啊，甚至系倾下嗰个演出仲做唔做得成嘅情况啊？ 其实退票的情况呢我们都是预咗有的了。今天这个消息一出呢我们公司呢都收到一些电话的。是一些观众的查询他说他就不打得针。咁就可唔可以退票呢佢哋係订咗票㗎。即係2月24号之后啱啱我哋2月24至27我哋係有个演出㗎。咁我哋同佢哋讲啦咁当然我哋鼓励佢去打针啦。为咗你身体打唔到你又冇医生证明嘅话呢咁就真係唔好意思啦真係可能係入唔到嚟咁我哋都係焗住要去退飛俾佢嘅。咁呢个情况我估陆续都会有出现㗎啦。咁但係喺而家呢个非常时期就我哋都冇辦法啦咁亦都要配合政府嘅措施啦。咁其实可以讲就即係政府我哋觉得佢已经即係各方面都做得好好嘅。咁亦都係好难能够十全十美啦。咁总有少部分人要即係牺牲一下咁样。咁但我哋都係会鼓励啲观众呢尽量去打针嘅。咁我哋都有尽我哋嘅能力去解释俾佢听喂其实而家打针係好普通嘅事啫。 只要你身體許可是沒問題的。咁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是怕的，你可以去找醫生。咁如果醫生都證明到你是不打得針的，咁你可以有張醫生紙俾我哋㗎。咁呢方面我諗我哋會同政府磋商，就係如果佢有醫生紙真係證明佢係唔適合打針啊，咁你有冇理由佢人千里之外啊，連一個唯一嘅娛樂都唔俾佢，咁就好似唔係好啱。咁呢方面我哋都會同政府係作一個磋商嘅。 杜太，咁你哋嗰啲演出如果入場嘅時候，會唔會因為由於要檢查嗰個觀眾有冇打過針啊，各樣方面咧，需要增加人手或者要唔要？提早啲叫你入場啊，嗰啲乜特別嘅措施咯？ 呢方面咧，我諗就由佢會堂自己去安排嘅、因為譬如而家佢用安心出行咁呢樣嘢啦嚇，咁、都推行得唔錯，咁都係會堂嘅職員去做嘅、就唔需要我哋自己劇團去額外去花人手去做嘅。 明白 嚇，咁、我相信亦都係嘅，因為尤其是你要睇佢有冇打針，我覺得由會堂嘅人做咧就會好過由劇團自己去。去睇咁樣 咯，其實你哋粵劇啦、相信都有唔少比例嘅長者嘅觀眾啦。咁、其實你哋通常可唔可以話，即係譬如長者嗰個觀眾嘅比例係點？即係年齡層係點？ 其實我哋而家長者咧係佔我哋嘅整體嘅入座率係八成㗎， 八成。 咁所以影響都大嘅。咁、我哋自己而家咁樣估計，因為有做過一啲嘅問卷啊，各方面啦、之前。咁我哋估計咧，有兩成嘅長者咧係未打針嘅。咁我希望而家譬如政府話佢哋唔可以睇戲啊，或者佢哋唔可以出去任何食肆食嘢啊，咁希望係鼓勵到佢哋去打針咯。咁、我相信亦都係有部分人咧係因為咁嘅原因咧係即係會去打嘅，打呢個疫苗嘅。咁、我希望能夠盡量將嗰個受影響嘅程度係減低咯。 咁至於你哋嘅演員同埋樂隊，咁又打曬針未咧？ 啊，呢樣啊反而冇事喎、即係我哋嘅演員可以話係九成九都打曬針㗎啦。即係無論邊個部門啊，音樂啊、佈景啊、服裝啊、運輸咧，佢哋都係打曬咁滯㗎啦。即係而家剩落嚟嘅可能係好少數、好少數嘅啫。咁嗰啲可能我諗都應該唔到1% 嘅。 明白。 嚇、咁呢個我哋唔係太擔心，即係個從業員嚟講就唔係太擔心咯。 所以你主要都是担心观众的问题。 观众是啦，因为他的观众会是流失的嘛。有些觉得喂我不看戏都可能不是一个损失来的。他真的很害怕，或者他自身有什么问题这样。那我们是担心这样，但希望政府做多一些的宣传咯。那我们剧团当然都会很努力地去游说一些 fans 啦。希望他们真的会为了看偶像那就入来。打針入嚟睇戲咁樣樣咯。 如果真係即係少咗觀眾啦，咁會唔會都影響到你哋嗰個嘅門票收入，甚至可能會蝕錢咁樣啊？ 其實呢個影響都唔係而家先嚟㗎啦，呢兩年嚟都係咁樣㗎啦，都係即係硬住頭皮咁繼續做營運落去嘅啫。咁係啦，我哋都希望能夠有所改善，但係我哋都唔能夠咁自私。因為我哋自己嘅營運就話政府會取消呢樣嘢，咁我覺得又行唔通咯，即係我哋係盡量去配合咯。 明白。你哋其實而家係咪已經唔係100%嘅座位坐滿，係有一個保持一個距離？ 唔係㗎，而家已經係去到開得八成到 嘅啫， 七成半至八成到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收入已經係減少㗎啦。咁而家我哋預計咧，再會少多一成到啦。 未排期嘅演出都可能要諗一諗喎，係咪啦？ 咁呢樣都未必嘅，因為我哋而家啲期其實已經排咗一年兩年嘅啦，即係已經係 book 曬嘅啦，即係你唔會因為呢個措施而取消一啲嘅演期咁樣樣咯。 明白，好啊，多謝你啊，杜太， 唔該曬，杜太， 好， 唔該曬， 拜拜。 杜伟修明就是香港粤剧商会的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1872311，有位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李生， 系你好， 系请讲啦。 咁啊，我啊82岁噶啦。亦都冇打針， 系 咁就我亦都有三高，不过就系、都系一般嘅啫， 咁你有咩顾虑？点解唔打針咧？ 系咯吓， 嗱呢样嘢咁啊， 系 你如果你打針咧，通常咧有敏感嗰啲人咧，咁佢嗰个心肌炎嗰方面咧就高好多嘅， 系啊， 咁但系。是不是个个都有或者个个都没有呢？这个不是绝对的。 或者你不打伏必泰打科兴咪那个机会又小一点。 机会而已嘛。这个不是科学嘛。 那接下来如果疫苗措施生效。 那些是科学嘛。 疫苗措施生效对你有几大影响啊？ 嗱，你即系咁嘅情形，即系嗰个梁咩红啊？佢讲喂，医生系一种艺术嚟嘅啫，唔系科学嚟噶。 啊， 你医人啊，艺术嚟 嘅 啫。 不如你讲下你对疫苗气泡嘅扩大嘅意见啦。 嗱，呢方面系咁啦，即系个人嘅问题。 系， 如果我打针。咁如果我出咗事，我是一个独居嘅，我瞓喺张床度几日都冇人理，结果点呢？ 即系都系担心打针嘅一啲副作用嘅问题啦，吓咁啊，不过都睇翻专家嘅意见啦，吓我哋都系即系信翻医生，信翻科学嘅一啲嘅意见啦。好啦，我哋都呢一次就讲到嚟呢度先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右转弥敦道嘅交界位置啦，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比较长少少，夹排到去摩地道。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集团澳白中国和保积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8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4，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港金报16,780，比上日收市跌1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美元，卖出1808.6美元。港汇指数95.5，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啊，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马场嗰度咧就有意外嘅，快线受到阻碍啊，现时龙尾近住和斜村嘅，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马场段有意外，塞到去和斜附近，咁啊后边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啦，咁啊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科学园段都系有意外嘅。一带系多车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科学园段就因为有意外，第三线受阻，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咧，头先尖沙咀嘅梳士巴利到弥敦道交界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咧，梳士巴利到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仲系好多车嘅，龙尾近永安广场。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稍为多车，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附近，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段比较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丁九桥同埋丽城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都系多车啊，龙尾喺新围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十八乡路桥底回旋处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元旦起扩大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其实那个供应是充足的，只不过来打针的人就远远没我们可以处理的那么多。希望大家都尽快去接种，因为变种病毒的肆虐，疫苗保护始终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39，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关伟在这里。我们刚才就谈论关于今早特首林郑月娥就宣布将会在2月24号开始扩大疫苗气泡的措施，就是涵盖食肆、是一些表列处所，还有就是学校和一些康文署场地等等的。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电话旁边有一位钟婆婆在这里。钟婆婆你好， 系钟婆婆， 你好， 系请讲啊！ 啊，我聋聋地噶， 唔紧要，慢慢讲下。 唔系我听唔到啊。 系，请讲啊，可以讲啊，到你啦吓。 哦，我话我今年系85岁噶啦， 系 我3月17号打咗一针， 系 4月7号打咗针， 嗯， 冇事啊， 系 几好啊， 吓 咁啊，依家咧。又约得呢个下个星期一，即系10号又去打第三针啊！ 系， 即系唔系话为人咁伟大，即系起码想保护自己， 冇错， 同埋咧自己啲子孙翻嚟咧，自己打咗针唔惊传染佢啊嘛！ 嗯、你啲屋企人，其他屋企 嗰啲人咧。个个咧齐心去打， 啊、 保护香港。 吓、啊，我想问一下咧吓，其他屋企人同埋朋友咧有冇打到针啊？ 我哋嗰啲仔女个个都去打噶。 嗯， 朋友我唔敢讲啊，啲衰人哋话，你打咗咁沙尘喺度又闻又冇嘅，咁、我唔敢讲、啊，自己啲仔女咧。仲以話都係有90%打咗噶啦， 係， 嗯 ，OK， 好啊，多謝曬鐘婆 婆，多謝曬鐘婆婆你， 咁啊，都可以咧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咧，講下你對於呢個疫苗氣泡措施擴大嘅意見噶。咁啊，關偉啊，呢個時間不如都傾一傾咧，就係關於係喺又一城望月樓嘅感染群組啦。 係啊， 咁根據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最新嘅資料咧，咁啊，呢個望月樓嘅群組咧已經有6个嘅確診啦，並且咧。再新增多1宗嘅初步阳性个案，咁、但系早前咧就系确诊嘅建筑工人嘅女嚟噶，13岁嘅女嚟噶，咁啊好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嗱呢个嘅群组啦吓，其实就系喺12月27号嘅午饭时段咧就食饭嘅，咁而家咧就头先啦吓，见到袁国勇教授咧都系去过呢个地方咧，就去到视察啦吓，咁就估计咧嗰、个机组人员啦系第一个即系发现确诊嘅人士咧，系带有呢个嘅新冠病毒啦，就并且 穿过屏风之间的罅隙咧，就向其他嘅食客传播吓。咁、就因为咧，佢都睇过，譬如望月楼嘅送餐啊、执台啊、厨房啊嘅卫生咧都合乎规格嘅咁。咁加上咧，就餐厅里面系有14部嘅空气清新机，系平均摆放嘅。咁所以而家咧就估计啦吓，咁就可能会喺屏风之间嘅罅咧去传播啦。兼且咧都见到其他嘅一啲感染嘅食客咧，咁都系坐喺一啲嘅角落位置啦。咁、经过烟雾测试咧，就发觉呢个望月楼啲角落头嗰啲位置个空气流动咧就唔足够啊。咁估计咧嗰个嘅机组人员嘅病毒咧，就经过空气流动咧，就系去到一啲唔系好多流动空气嘅地方嘅角落头位置，去到感染嗰啲顾客啊，关位 冇错。咁、所以连带有一个咧住喺即系坐喺个包房里面嘅客人咧，其中一个都系受到感染 嘅，有屏风嗰啲 啦，有屏风啊，有成挡住晒噶啦，都受到感染。咁即系话呢个病毒嗰个传染性系几大同埋几快 嘅。不过睇翻咧就系成个嘅群组嘅追踪嘅过程啦。嗱，因为同一个时段、午饭嗰个时段咧，就有22个职员，同埋207个食客咧，就喺嗰度系食过饭啦。 冇错。 咁但系咧，就系喺追踪嘅过程都遇到唔少嘅问题，因为咧最初确诊嘅机组人员咧，咁就系29号就宣布话佢确诊啦。咁但系咧就系、即系一啲人咧系经过譬如安心出行嘅提醒吓，咁嗰啲食客咧系需要去到做检测，同埋咧就要联络翻卫生防护中心嘅。咁但系咧就系、始终嗰、那个安心出行咧就系、当局咧就冇嗰个记录啦，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咧就由当局去到联络嗰啲嘅客人啊。咁所以咧就如果嗰啲嘅同时段嘅食客，佢系收到安心出行之后嘅信息之后，佢自己唔做任何嘢，唔联络当局卫生署嘅话咧，咁其实当局咧就唔能够系追踪到佢哋。 冇错。 咁所以咧就早前系透过咩方法咧？譬如透过一啲系客人啦，佢哋用信用卡付款，咁就政府就问呢间餐厅咧，就攞嗰啲嘅信用卡嘅付款嘅资料，先至追踪到咧就系部分嘅客人。咁又透过譬如睇闭路电视啊，或者一啲嘅订台资料啊，咁去到追踪呢啲嘅食客嘅，咁但系始终咧都系嗰个追踪嘅过程咧，都系花咗一啲嘅时间吓。寻日咧吓，即系今朝仲讲紧咧，就有六个嘅客人咧未揾到啦。咁好啦，去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下昼刚刚嘅时间咧，就卫生防护中心话咧已经揾到早前未追踪到嗰嘅六个食客啦。 冇错， 咁就佢哋都将会被送往检疫中心嘅咁。咁啊，关伟其实都睇翻成个过程，都花咗颇耐嘅时间。如果呢啲嘅食客，佢哋喺自己嘅屋企或者佢哋嘅社区嗰度再传开去咧，咁、个后果真系不堪设想。 冇错，所以嗰个有啲而家社会上有人就讲开话呢个安心出行嗰个应用程式系咪可以做多啲嘢，令到可以方便有关方面咧可以追踪一啲受感染嘅食客啊，或者一啲病人，咁咧就等呢、這个快啲容易截查，即系将嗰个呢、這个感染源咧系尽快可以即系可以制止咗咯。 其实而家个安心出行嗰个嘅使用方法咧吓、就系食客自己拎住部手机，咁就去扫嗰啲场所嘅二维码啦。个行踪记录咧就记录喺嗰个用家嘅自己嘅电话入边。 冇错。 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就建议啊，其实会唔会可以要求呢啲嘅行踪资料系上载咧吓，强制佢哋上载咧。第一，第二就系咧而家呢个嘅安心出行咧，喺大家登记使用嘅时候咧系唔使提供个人资料嘅吓，佢纯粹咧就系即系你喺手机里面下载咗就用得噶啦。咁嚟紧有啲人又建议啦，使唔使实名制咧吓？甚至有啲专家建议啊，使唔使用其他方法，例如蓝牙嘅方法，自动为呢啲嘅市民去记录佢哋嘅行踪咧？呢啲都系坊间嘅一啲建议啊。 冇错。 咁好啦，不如都大家问下大家啦。咁大家对于而家吓安心出行嗰个嘅使用嘅情况系咪足够咧？面对住而家即系譬如望月楼呢个群组咁样，安心出行系咪有不足嘅地方？有冇需要加强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科技界嘅人士啦，就系、智慧城市联盟资讯科技管理委员会主席庞博文啊，庞生你好， 庞生 你好啊，主持人。 系你好， 你同唔同意而家安心出行有不足嘅地方？ 其实由望月楼呢一个事件里面，我哋见到安心出行喺之前嘅机制里面咧，喺今次事件 算能力就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因为在追踪能力上面似乎未达到一个所谓叫做即时性可以反映到。 OK， 庞生，不好意思，你的电话接收是麻麻地，不如我们同事再跟你联络过啦。刚才庞生的意见即初步都听了，好像都是安心出行在望月楼这个群组的事件里面是未有足够的方法能力，是被当局去追踪一些即同场的食客。 没错，这方面我想很多人都提议要改善，我想我们要听一下科技界的人他们有什么方法，是即是在一个叫做令到我们那些果私隐又可以保护到，但是同时呢有关方面又可以追查到一些例如正话我们讲望月楼这个事件那些又得呢。 我们请回庞博文出来先。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继续讲关于安心出行的不足之处。 头先我哋都讲到一件事，就係话安心出行佢本身係一个匿名系统，咁你可以喺唔使实名嘅情况之下去登记，咁而今次望月楼事件里面正反映咗呢，佢反映个事件发生嘅速度呢其实未如理想嘅，因为仲要用其他方法去追查，係啦。 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呢？你觉得 如果係技术上面改善嘅话呢，其实有两个重要嘅重点。第一呢就是实名制，就是说呢将这个实名制登记的电话卡呢同佢捆绑埋一起，咁样先至可以搵得到。咁第二样嘢就是关于个电子针卡嗰度呢，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说呢同呢个智方便里面嘅智方便 pass 啦，即係话个电子证书呢同佢再连结。因为如果自然结咗嘅话呢，佢哋就可以即时呢可以去到政府嘅系统嗰度以实名嘅方法可以攞到個電子針卡記錄，而唔係再以前咁樣呢依靠每個人自己走去掃描呢個紙本嘅電針卡呢嚟再上傳記錄啦。咁如果再配合埋一啲所謂叫做 iBeacon 啊或者藍碼等等各類嘅技術嘅話呢，佢哋甚至可以自動做得到呢去偵測究竟喺邊一個地區幾時出入，而唔再需要呢咁麻煩逐個逐個排隊呢走去掃個 QR code。呢幾種技術都可以令到，如果一旦有疫情或者事件發生嗰陣時候咧，可以快速通知同埋咧確認得到咧喺附近周邊有可能染疫嘅人嘅。 首先問翻實名制先啦。嗱，實名制而家安心出行就唔使提供個人資料啦。如果真係要將佢加咗一個實名制嘅一個登記嘅方法，係咪代表住即係一定要更新個程式，跟住就填翻啲個人資料？而嗰個人資料係咪會上載喺一個即係當局部門係可以去得到嘅一個中央系統嗰度？係咪咁嘅意思咧？ 嗱，首先有兩種方法嘅，你哋講嘅呢一種方法咧係其中一種。第二種咧就係話咧依然可以捆綁咗，但係唔係等喺一個中央系統，而係喺翻你自己本身嘅手機度嘅。因為你可以有被動式同主動式嘅。被動式咧就係話當有事態發展，由中央系統發一個訊息落翻去每一隻安心出行度，喺本機你自己部手機度。去查詢翻究竟你係咪有相關嘅 record， 喺嗰度先至再發 warning， 或者嗰陣時候先至調翻轉咧，淨係喺附近出現嘅人咧，先至再會上傳翻個信息翻去個中央伺服器嗰度，咁樣相對嚟講會容易同埋簡易一啲。 即係有需要嘅緊密接觸者先至會傳送佢嘅個人資料上中央。 冇錯啦。 OK， 咁呢個方法係咪會对于那个个人私隐是会保障大一点呢？ 是的，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如无必要你根本不在那个地区的话，其实上传你的资料也都没什么意思，因为过多的资料反而令到中央伺服器可能会更重负担，是不是？如果每个人每一分秒的资料都上去的话，我相信个伺服器的负担会很大。但你调回转是被动式的话，咁發個 message 落去，由個安心出行軟件倒轉話翻俾個中央伺服器聽，呢啲人係有關係，咁樣佢個反應會快好多。 OK， 嗱，另一個問題啦，咁就而家有啲市民啦，用安心出行咧，佢可能用一部後備機嘅，而後備機咧，佢就未必會上網，可能即一直係一個離線或者係即飛行模式嗰個狀態啦。咁就算係你話實名制咗啦，佢自己登記咗個資料，但佢一直都唔上網，咁佢就冇辦法做一個上傳翻佢個人資料。即如果佢係去過一個有個案嘅場所，佢就冇辦法上載佢嘅個人資料上去噶咯。 冇錯啊，會有呢種咁嘅情況嗱。 就算如果是一个被动式的话呢，如果它在断网的情况啦，不论你是技术上面断网定是你自己故意将它断网的话，你基本上都是跟中央时报是会失去联络的。但是你亦都可以在有 online 的时间，即是总之有网络接触到啦，你放返它出来嗰阵时候呢先至再通知。但是呢个其实都有一个问题的。如果你是用了匿名卡或者用了一个后备手机的话，如果我哋真係要掃電子針卡嘅話，你其實好難去防備有兩件事發生。第一，電子針卡佢本身你打疫苗係實名制嘅，咁如果你用一個匿名嘅系統，你有乜可能去訪問得到攞一個實名制嘅記錄呢？咁呢個本身已經產生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如果你用一個匿名嘅電話卡，用一部後備機，完全冇真實登記，其實我哋亦都好難防止人哋走去故意掃描其他人紙本針紙上面嘅 QR code。咁如果係咁嘅，就會構成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欺詐或者假記錄嘅問題啦。 咁呢方面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呢？ 唯一方法就係佢必須係實名制咯，佢登記嗰部機，佢必須係同一個已經行緊嘅SIM 卡啦，即係話電話卡咧係連結咗，而且有上網功能。 咁而家即係香港仲有一啲嘅即係電話儲值卡可以喺街度買到啦，即係嗰個實名制亦都係逐步先至實施啦嚇。咁、所以而家你要話去到所有嘅安心出行都要連結一個實名嘅電話卡，可能係未真係確切實行得到。 冇錯啊，咁、但係其實我哋能夠唯一做到嘅方法，能夠快速追蹤，似乎技術上面呢一個係唯一最有效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咗旅遊卡同埋一啲冇實名制嘅卡嘅話，其實你可以喺技術上面唔俾佢哋用得到安心出行嘅，因為電信公司度係有記錄，而且分得到邊啲卡係有實名，邊啲卡冇實名噶嘛。 好啦，另外一啲嘅专家啦都提到话啊，不如都用一啲蓝牙嘅方法去到自动记录一啲市民嘅行踪啦，咁或者接触过咩人啦，咁你又觉得系咪可以尝试咧呢？ 其实系可以嘅呢一种技术，咁但系同样都面对相同嘅问题，如果你开咗飞行模式嘅话，其实蓝牙都一定系被关闭咗嘅，咁其实同头先讲嘅情况系冇分别嘅，系咪？咁如果就算你係開咗啦，但如果你係用一張旅遊卡或者後備機完全冇登記記錄嘅話，咁對於伺服器嚟講，你都只不過知道係有一個咁嘅人，佢可能出現咗喺嗰度有一部手機，但係你卻冇辦法揾得到佢，亦都唔知道係邊個。係咪？ 咁譬如话即係而家即係市民好多都係有一个私隐嘅忧虑啦，咁其实如果要去到做一个实名制或者即係加强一啲嘅追踪功能，你觉得市民系咪接受呢？或者有啲乜啲外国嘅例子可以参考呢？ 咁其实呢一件事呢亦都要睇呢政府做嗰陣时候呢有冇一个机制走去做啦。因为如果呢隻软件嘅目标呢係爱嚟防疫追踪嘅，咁如果唔係同疫症有關係嘅事情，其實係唔應該去查閲資料。呢、這個亦都係點解我頭先會講話有主動式同埋被動式，而係被動式呢係有可能出現嗰陣時候呢，即係例如你出現嗰啲附近地區，你嘅安心出行收到資料，由你自己本機上面呢去判個程式去判斷返你需唔需要上傳資料。咁嘅情況之下就可以避免到部分私隱嘅問題。如果外國有啲例子呢，曾經喺其他東南亞國家啦發生過嘅，就係政府用咗類似嘅技術，但係有執法機關為咗查其他嘅案件而走去查呢個防疫嘅資料，咁其實發生過喺幾個國家㗎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呢樣嘢會引起市民好大嘅反感，或者佢哋會覺得唔舒服嘅。咁所以政府當推行呢件事嗰陣時候，一定喺呢方面嘅政策或者制衡機制或者監察，一定要做好，令到市民覺得comfortable 啦， 冇错， 觉得系够感觉好，咁先至能够行得到呢件事嘅。毕竟防疫系双方都大家一定要做嘅事，大家互信同合作嘛，系咪？ 冇错。 好，唔该晒阿庞博文啦，多谢你， 多谢阿庞生。 系庞博文咧，就系智慧城市联盟资讯科技管理委员会嘅主席嚟噶。咁啊，我哋讨论紧咧就系安心出行究竟系咪喺追踪个案嘅病毒嘅个案嘅时候系咪足够咧？我哋电话18723111，有一位听众温先生喺度，温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系咁，其实呢个安心出行咧。 我就其實尤其是而家到咗話想加強話個偵測功能，或者係直情要強制性要上載，即係送啲資料上載去嗰啲政府機構或者資料咧，我自己其實覺得反對嘅。 嗯，點解咧？ 因為其實一來就係個私人問題啦， 係， 而且就係話，如果你話想做一啲係防疫嘅，咁其實你可以。就話個安心出行，你可以都留翻啲資料喺曬度。如果真係有個病情有病，即係有個疫情啦，即係中咗招嘅，你可以政府嗰啲人員自己 check 翻佢，即係唔係主動 send 上去，而係話被個政府官員、政府啲人 check 嗰時先至攞嚟睇。呢個我都覺得接受到，但係你冇可能就係話你無端端。去側邊度你就嘟上去，咁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好擾民嘅事。同埋今次 Omicron 呢單嘢，其實最大問題係個政府佢自己嘅防疫好大嘅漏洞。 嗯、 上年七月船，今次到飛機，咁、下次咪到陸地啊？咁、搞法， okay, 你個防疫制度你搞唔好，你整乜嘢安心出行都冇用。因為安心出行你屬於一個係防禦性質嘛，但係你而家個政府嗰度開曬嗰啲漏洞出嚟，我點搞啊？ 嗯， 明白，好多謝曬温生嘅意見啦。咁關於今次咧，即係有機組人員啦，就涉及係違規咧，咁就喺佢需要家居隔離嘅時間，可能出咗去食飯啦，同埋同其他嘅朋友會面咧。咁其實都特首咧已經係同咗國泰嘅主席啦，同埋行政總裁咧就表達咗強烈嘅不滿噶啦。咁啊，亦都係即係收緊咗咧機組人員嘅一啲檢疫嘅要求啦嚇。不過睇翻今次嗰個追蹤個過程咧，的確係耐嘅嚇。咁啊，就頭先都講啦，即係27號食飯嚇，咁啊28、29號咧就係嗰個第一個嘅機組人員咧就係確診，到咧就係最近啊，即係今日啊嚇，先至話係咧係宣布咧係所有嘅食客都揾曬啦 嚇， 係咁就都列為呢個密切接觸者，去到送曬去檢疫啦咁。咁啊真係耐嘅，咁但係都要平衡翻咧，就係即係如果要加強嗰個追蹤，咁可能又要平衡翻即係市民嗰個接受程度啦嚇。咁啊之前咧其實譬如係政府咧。就被問及安心出行會唔會加入實名制或者加強個追蹤功能啊？咁都未完全咧係排除呢個嘅可能性嘅。咁所以都要睇睇咧嚟緊嗰個政府會點樣去研究呢個問題啦。 嗯、 指縱使周慶彤六四當晚未出席集會已被捕，但當時佢已經完成罪行，即係分別已經喺5月29號同6月4號發文，因此不存在預防性拘捕，認為警方拘捕他是將煽惑行為制止於萌芽階段。裁判官說，周慶彤對於堅守陣地一詞言辭閃縮態度迴避。當時支聯會已經在維園舉辦了31年集會，被告以支聯會副主席的身份發文，堅守陣地明顯是指維園，被告明顯是轉移視線，抵賴事實，認為他撰寫文章是另有圖謀，顯然通過計算和策劃，目的是盡量吸引公眾注意力，煽惑動機和犯罪意圖超然若揭。天氣方面，華南地區普遍天晴，同時覆蓋南海北部的一道雲帶正逐漸移近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明早有幾陣雨，最低氣温大約18度，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咗场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沙田路近富豪花园、青沙公路近尖山隧道同埋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荃湾入口嗰边嘅龙尾啦，去到接近可丰中学。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喺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比较长啦，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九龙入口这边收费广场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去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行车缓慢的车龙排到去近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尖沙咀一带多处都是交通繁忙的，九龙公园径去天星码头方向排到去海防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在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就去到永安广场，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东城里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元朗十八乡路桥底回旋处去屯门。最后呢，食安仔提提你啦，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都是高糖之选来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开心团队有 Fat Chat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和鱼排， 只是你们跳出吗？开心主持由流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关伟在这里。关伟，这个时间呢，想跟大家谈谈关于基层医疗的发展。这一届的政府呢，就说将会是就发表一个的基层医疗健康发展蓝图，并且咨询公众的。其实这届的特区政府呢，都是做了一些措施去推动这个基层医疗的发展的。包括呢，就都陆续在18区那里成 成立呢個地區的康健中心或者地區康健站啦。咁那些目的是什麼呢？就是目的是做一個第一層的一個醫療點啊。咁即係話呢，就市民呢就唔一定呢係有病嘅時候，或者有啲唔舒服嘅時候，或者要做身體檢查嘅時候，就唔一定呢下下都要去到一啲嘅專科門診或者急症室嗰度去求醫嘅。可以去呢啲嘅地區康健站嗰度啦。咁就去到可以呢，就係有一啲嘅譬如係第一步嘅一啲健康嘅諮詢啦，有一啲嘅健康嘅檢查啦，一啲嘅慢性病嘅管理啦，咁其實做緊呢樣嘢嘅。咁嚟緊呢就會有一個嘅藍圖呢，就係今屆嘅政府會發表啦。咁其實早前呢，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都講到話呢，發展呢個基層醫療呢，係希望扭轉以往個醫療系統呢係重治療輕預防嗰個模式，即係話以前嗰個嘅醫療模式呢，就太多呢都係有病嘅時候咪走去醫囉。咁但係呢就輕視咗呢預防疾病呢一環節啦。咁所以呢嗰個嘅基層醫療嘅發展呢，都希望可以呢係做多一啲關於係第一重嘅預防啦，同埋就一啲嘅慢性病嘅管理呢，希望呢就係減輕呢就係公營醫療系統嗰個壓力嘅關位。 冇錯，其實呢句說話呢就係回應咗我哋一向成日老生常談嘅預防勝於治療呢、這、一個呢句説話啊，因為你喺尤其是喺基層嗰邊咧，佢哋唔係咁多人咧可以買到一啲醫療保險啊，咁變咗如果佢有病先去睇病咧，咁可能或者甚至會要去公立醫院嗰度做手術啦，諸如此類，會牽涉到好多嗰啲資源嘅支出嘅。咁但係如果喺預防嗰方面咧，幫我哋打穩咗個基礎咧，咁變咗佢哋有啲病未發出嚟嘅時候，已經及早預防到咧。對基層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 根據陳肇始局長咧，咁七月嘅時候就發表咗兩篇嘅網誌啦，都係講咗好多咧關於佢心目中咧即係發展基層醫療嘅一啲概念或者係一啲方向嘅咁。咁講話即係譬如預防啦，即係一啲嘅基層醫療嘅預防嘅方法咧，咁都係好幾重啊。即係譬如一啲嘅健康資訊啦，健康推廣啊、諮詢啦咁，教大家咧有一啲點樣嘅健康生活模式啊，去減少一啲嘅預防一啲嘅慢性病啦。第二重預防咧就係講緊譬如話一啲嘅健康評估啊、篩查啊咁樣。第三層預防咧就係講緊一啲嘅慢性病管理嘅服務啦，或者一啲嘅復康嘅服務啊。即係可能你有一個慢性病嚇，即係都喺一啲嘅醫療系統嗰度醫過一段時間噶啦，但係咧又唔係話好嚴重嘅一啲嘅復康工作或者一啲嘅慢性病嘅管理咧，就可以喺呢啲嘅基層醫療嘅環節嗰度咧，係去到接受一啲嘅服務啦。咁 冇錯。 咁亦都咧係見到康健中心啦，頭先都講啦，即係其實都已經十八區咧都陸續咁樣去落成呢啲嘅健康地區嘅康健設施啦。其實除咗譬如醫生之外咧，咁啊仲有好多唔同一啲醫療職系嘅人士咧，會喺呢啲嘅地區康健中心嗰度服務嘅、哦。譬如咧，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啦、營養師啦、藥劑師啦，甚至社工等等。咁而呢啲嘅地區康健中心咧，亦都會係咧俾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咧去到營運啦，咁希望做到一個所謂醫社合作嘅模式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咧就係喺一啲嘅社會福利嘅一啲過程之中揾到啊，可能需要一啲嘅醫療服務嘅，咁就帶嚟呢個嘅地區嘅康健中心，可能做到一個醫社合作嘅一個模式啊，關偉。 冇錯。咁到如果真係呢個成個系統成熟嘅時候呢，政府呢可能係需要成立一個叫基層醫療嘅統籌局嚟統籌呢一啲唔同嗰啲工作㗎喎。 有啲人嘅建議啦，呢個係嚇，即係因為而家喺藍圖推出之前啦，唔同嘅團體啦，咁都有一啲嘅建議咧，就係希望俾到政府嘅。咁例如咧，尋日咧就見到社區組織協會啦，以及就係長期病患者關注醫療改革聯席啦，同埋咧就係老人權益聯盟咧呢啲嘅非政府組織咧，就係聯合起嚟就提出一啲嘅基層醫療健康嘅願景啊。咁有啲咩嘅建議咧？譬如話希望都有一啲嘅人士啦，或者係部門咧，就係統籌呢個基層醫療嘅工作。咁同埋咧，就係話啊，會唔會有一啲嘅健康指標可以定立啊？即係頭先講啊，要預防疾病嚇、要有一啲嘅健康生活。咁但係健康係點樣定義？有冇指標嘅咧？咁另外頭先又話啦啊，即係呢啲嘅地區嘅健康健設施。 可以有健康檢查喎。咁健康檢查係幾耐做一次咧？嚇，嗰個營運模式係點咧？咁仲有佢哋譬如亦都提出一啲嘅社區藥劑服務啊等等呢啲嘅建議。咁相信咧都係為呢個嘅基層醫療嚇點樣發展咧，係帶出一啲新嘅討論啊。 係啦，冇錯。咁而呢、這個港大嘅醫學院嘅院長佢哋同呢幾個組織嗰啲相關人士接觸嘅時候，都覺得呢個有咁嘅需要。 嗯，系啊，就系、是、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啦、嗯，虽然即将卸任啦、 啊， 不过佢寻日都有出席咧呢啲团体嘅呢个嘅发布会，咁、 嗯、 都讲到话咧系希望吓、去成立一个法定嘅基层医疗统筹局，咁啊嚟紧政府会重组啦，咁啊会唔会有呢个契机系加强一啲嘅民政部门同埋地区康健中心去到合作，俾啲市民可以喺区里面攞到呢啲嘅医疗服务咧吓，咁、嗯、呢、啊、个就系佢哋嘅建议啦。咁好啦，不如都问问听。大家对于基层医疗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又或者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些的地区的康健中心或者地区康健站接受过他们的服务呢？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大家都打电话来1872311 跟我们谈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 变种病毒绝对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有几方面，可能会增加了传播力，会增加了疾病的严重性，亦都会对我们一些自身产生的免疫力或者是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可能都会有影响。我们现在用两种疫苗来讲，我们有些初步研究可能效能方面是会打折扣的，不过我们又觉得它本身预防一些严重或者是甚至死亡的情况的比率呢，其实那个成效都会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都要尽快接种，尽快有个群体免疫，一旦不幸入侵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挡住、就不要等这些变种病毒在个社区大流行，我们先去打疫苗，那阵的效果会没那么好。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18，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系基层医疗嘅发展。咁就话寻日咧，就有啲嘅团体咧，就系对于基层医疗嘅蓝图啊，即系政府即将公布嘅呢个蓝图咧，系有一啲嘅建议嘅。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咧，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鸿昌啊，彭鸿昌你好， 系彭生， 系主持人，你哋好，你好， 都呼吁听众啦，如果对于基层医疗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彭鸿昌，你哋对于即系嚟紧即将公布嘅蓝图有咩嘅建议呢？ 我谂个蓝图就我哋理解咧系描绘未来成个基层医疗健康嗰个服务嘅发展啦。咁、但系即系有个蓝图之前咧，其实更加应该讲咧就系、有个咩嘅愿景，因为个愿景先至会指引到个蓝图点样去绘画我哋嗰个将来啊嘛。咁所以寻日咧我哋就发布呢、這个基层医疗愿景嘅文件咧，咁希望就描绘一个即系喺长期病患者啦，或者一啲基层嘅市民啊、长者啊嘅角度咧，嗰、那个理想境况系点样嘅？咁其实我哋都就住，譬如话基层医疗成日都会讲啊，有四个方向啦，譬如话有关于健康教育啦、疾病预防啦、及早嘅治疗啦，同埋社区复康咧，就经常都讲有呢四个方面。咁呢四个方面咧，我哋都分别列出咗，总共咧系有即系七个嘅一个理想境况。咁我谂詳細就唔特別數啦，不過有兩點咧，我都覺得係比較重要咧，想特別講一講。 好啊。 尤其是係講緊係一個叫做醫社連結啦、另外就係健康專員呢兩點啦。我諗即係基層醫療健康，好多人即係都會感覺得到啊，純粹一個醫療界裡面嘅或醫療範圍嘅一啲工作嚟嘅啫，但係其實唔係嘅。如果基層醫療健康要做得好咧，唔單止淨係醫療嘅架構或者服務要做得好。仲要是这个医疗的服务怎样跟社会服务甚至乎是社区的一些的网络啊资源去连结呢、以至到呢就即是任何人他们一有任何的健康甚至乎疾病的发生啦医疗上有需要的时候、怎样透过社区的网络找得到他们在个社会服务里面呢即、就是找得到他们然之后就做一些很初期的检查啊或者是即係啲評估啊，有病嘅時候咧，真係咧盡快轉介去入去個醫療服務，要咁樣做到個醫社連結咧， 先至係最有效發揮到成個基層醫療健康嘅。咁如果要做到呢樣嘢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是、即係呢個亦都我哋尋日嗰個文件有建議咧，要一個健康專員，咁咧就喺整個政府架構裏面咧，就去貫穿即係唔同嘅政策部門啦、啊，或者咧相關嘅局處啊咁樣咧，就去推動成件事啦。咁、那個角色類似有啲我哋經常講啊，點解舊年奧運會咁多獎牌呢，其實就係因為政府設立咗一個體育專員呢個角色㗎嘛。咁就透過體育專員呢，就連結唔同嘅政府部門同埋民間嘅團體，咁意思到呢就可以推動成個體育嗰個發展。咁呢個角色類似啦，我哋就會建議應該有個健康專員就去負責，即係推動即係整個基層醫療健康的工作咯。 係嗱，首先同你傾下醫社合作嗰方面先啦。咁嗱，而家嗰啲嘅18區嘅地區康健設施咧，咁都有判俾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去到營運啦。咁你期望營運機構會唔會喺即係譬如醫社合作嗰度發揮到一啲大啲嘅作用咧？咁而另外頭先都話透過一啲嘅社會服務啊，希望咧就係做一啲揾出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咧去做一啲初步嘅醫療檢查啦，等等，咁系咪代表住即系譬如要多一啲嘅上門嘅服務啊，或者系一啲社區外展嘅服務先至做到呢個效果呢？ 其實而家18區營運緊嘅地區康健中心啦，或者系地區康健站咧，係一個即係好嘅嘗試嚟嘅，就正正係嘗試將上就去連接嗰、那個即係醫院醫療嘅服務啦。下咧就去連接翻嗰個社區一啲嘅市民啦，咁佢嘗試就喺社區裏面去揾即係市民歡迎佢哋去個中心嗰度就去做可能身體檢查啊，或者係得到啲健康嘅資訊啊，有病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轉介翻佢喺個社區裏面一啲網絡咗嘅醫療服務提供者，咁啊再做一啲進一步嘅檢查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治療啦咁。咁其實係一個好嘗試嚟嘅。不過而家個發展咧，因為都仲係好初步啫，我哋都覺得仲要慢慢累積個經驗啦，同埋咧就去揾去摸索，點樣能夠更加有效地去接觸到區裏面嘅居民啦，鼓勵佢哋去即係接受嗰個服務啦，同埋真係有事嘅時候咧，點樣盡快連結翻入去嗰個醫療系統裏面咧？咁地區康健中心或者地區康健站咧，就正正係呢個醫社連結嘅一個好重要角色。不過我亦都想強調咧，就係唔係單係由呢個中心呢個站咧去做曬所有相關嘅嘢嘅。其實其他一啲社會服務機構，譬如話好多時候長者佢會即係身體都有啲毛病唔舒服。咁其實長者好多時候咧，亦都喺個地區裏面咧係一啲長者中心嘅會員嚟嘅。咁其實長者中心係一個社會服務，但係佢哋嘅會員又會有健康嘅需要、健康問題嘅時候，其實正正亦都係可以參與喺呢個基層醫療健康嘅工作裏面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喺個地區康健中心以外，其他嘅社會服務點樣可以即係參與去推動個基層基層醫療健康都可以有個角色可以扮演得到咯。 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你對於政府而家推行緊呢個地區性嗰啲醫療站啊，或者醫療中心嗰啲係覺得係有幫助，只不過你哋覺得佢有啲地方可以加強。更加改善得好啲，系咪咁嘅意思？ 系嘅，我谂即系都系一个好嘅尝试啦。咁但系当然而家个服务我哋理解咧都系一个好初步嘅发展，咁就都仲需要去透过一啲嘅服务嘅检讨啊，即系再去完善佢啦。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值得要检视咧，就系因为而家咧佢个服务虽然就都冇限制嘅，不过咧。都有陣時有啲嘅服務設施咧，係僅限於係某啲嘅疾病，先至咧係可以用得到嘅。譬如佢有中風之後嘅復康咧，先至可以用得到佢哋一啲物理治療嘅復康嘅服務。咁但係其實類似呢啲情況，可能都仲有其他嘅需要，佢唔一定係中風先至會有各方面即係需要接受物理治療噶嘛。咁係咪仲可以再開放一啲咧？咁另外就係點樣同個社區裡面？一啲現有嘅網絡或者社區一啲團體再去合作有個更加多嘅連結，咁就去即係接收多啲市民，即係去做會員啊，攞到個服務咧， 咁呢啲同個社區個連結咧，其實亦都係另外一個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 嗯，你點樣睇而家嗰啲地區康健設施嘅受歡迎程度啦，或者市民嘅認識咧？因為即係好而家睇，譬如睇最先開嘅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啦嚇，咁啊至到今上年啦已經係上年嘅九月底咧，咁就講緊咧係10,000大概8,000幾個會員到啦，即係而家可能再多少少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話好多時啲市民咧求醫咧，可能係對於嗰個醫療機構背後嗰個系統，即係譬如我對於某一間醫院有信心嘅，即係就會比較放心咧去嗰度求診啊，或者對某一啲嘅醫生咧就係自己相熟嘅或者認識嘅，咁比較有信心啦。咁喺地區康健中心係咪都需要有一個好高嘅一個醫療水準，先至吸引到啲市民咧去到即係使用佢哋嘅服務咧？ 我諗呢個亦都正正就係大家對於地區康健中心嗰、那個理解啦，或者認識咧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係諗住我有病啦，就走去嗰個中心度求醫咧，嗱基本上呢個就唔係佢嗰個原意嚟嘅。 冇錯。 咁但係正正就係話點樣去維持住自己嗰個健康嘅嗰個狀況？如果有呢啲中心服務嘅時候，係咪都會留意一下，然之後咧就去做一啲身體檢查咧，或者真係有啲唔清楚係咪有某啲嘅健康嘅問題或者疾病嘅狀況，咁係有個好方便嘅地方可以入得到去問咧。嗱，咁變咗呢個咧，就一般市民對於嗰個服務，佢有冇咁樣嘅認識，同埋知唔知有呢個服務存在，而亦都會唔會即係主動去揾呢啲服務啦？咁調翻轉。中心佢亦都可以咧，即係做多啲外展即係主動去接觸翻一啲嘅市民啦。咁然之後就將呢啲嘅服務資訊啊，或者相關健康嘅知識咧，就即係同佢哋係有啲連結。咁我覺得呢一個方面咧，其實而家都仲係啱啱開始啫。咁都仲需要係即係更加積極咁樣去發展嘅。 所以你哋嘅藍圖咧，最主要就提出其中一個好大嘅目標咧，就係宣傳健康知識呢樣嘢啦，係咪咧？ 系啦，冇错啦，即系健康知识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基层医疗健康相关嘅一个范围嚟嘅。 系，想问一下咧，关于身体检查啦，即系可能好多市民咧都会即系期待呢、這个康健中心会有身体检查嘅服务啦。咁，但系你觉得譬如即系你知啦，身体检查喺出面啲化验所啊，系一个即系可能系一个好多唔同種類嚇，五花八門啊，甚至亦都可以好昂貴嘅一啲醫療服務嚟噶。你期望啲康健中心可以提供點樣嘅身體檢查，或者幾頻密嘅身體檢查咧？ 其實身體檢查咧就係、是、做疾病預防嘅其中一環嚟嘅。其實而家呢啲地區康健中心咧都有做類似嘅工作，就係、是、話。有市民如果佢去到啦想做會員呢，咁就會先係做一個好初步好基本嘅評估，睇下佢有冇一啲健康風險嘅因素。如果一切都正常嘅咁呢就咁當然就歡迎佢接受去參與個中心其他服務啦。咁但如果譬如發現到佢有啲嘅風險因素，譬如話度到有三高喎，咁然之後呢就可能會再做一啲進一步嘅檢查啊，然之後咧就先有需要就再睇醫生啦咁。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嗰、那個所謂嘅服務成本咧，就好視乎嗰、那個個人士佢本身個健康狀況係點樣啦。如果佢係健康嘅，當然就都歡迎佢可能嘅隔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再嚟再做一次嘅檢查啦。咁如果佢係真係似乎有啲唔妥當啦，咁咧都需要可能喺個服務上有一啲嘅資助咧，就鼓勵佢繼續做進一步嘅檢查。咁而呢一個嘅檢查咧，其實我哋期望都會能夠保持住恆常地，可能隔一年亦都會再做一次檢，即係監察住佢個狀況變化咯。 好，唔該曬彭洪昌啊，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本地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男患者42岁，同太太同女儿住喺屯门翠宁花园，系一名测量师，喺北角上班。 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发现，佢冇到过高危场所，包括有一城望月楼，亦都冇同其他确诊个案接触。男子星期日出现头痛及发烧等症状，之后一日在屯门私家医生求诊，接受深喉唾液检测，结果呈初步阳性 ，CT 值大于30，目前正在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隔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患者带有 N501Y 及 T478K 变种病毒，好大机会感染 Omicron。社区可能已经出现隐形传播链，会尽快追查男子的行踪。暂时知道他平日主要是上班，会带女儿出席活动，有到过食肆。当局会将他到过的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并且安排他的密切接触者隔离检疫。由一城望月楼群组再多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早前望月楼一名确诊女食客的女儿。当局已经找到余下六名望月楼的食客，他们将进入检疫中心。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望月楼视察后指，望月楼的送餐、执台、厨房卫生都符合规格，估计机组人员带有的新型冠状病毒穿过屏风之间的罅隙，向其他食客传播。他指望月楼的个案用餐时都坐在角落位置，经空气烟雾测试后发现角落位置的空气流动不足，估计病毒按空气流动带到空气流动不太足的角落位置，感染部分食客。屯门安定村的顺德联谊总会屯门梁里秀如幼稚园表示，下午接获通知，上午低班有学生家长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个案，卫生署建议学校停课3日，学生及教职员要前往检测中心检测，呼吁再次加强消毒。幼稚园位于翠玲花园附近，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公布一宗本地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男患者同太太及女儿住在屯门翠玲花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个月24日扩大疫苗气泡范围，市民要至少接种一剂或两剂疫苗，才能够进入表列处所及其他特定场地，包括学校以及图书馆等文康设施，细节仍有待确定。他又说现阶段不会宣布停课。他又表示 Omicron 已经进入社区，未来两星期是关键，如果能够有效截断本地传播链，可以避免第五波疫情爆发。他又承认本港出现 Omicron 个案，无可避免影响与内地通关的进程，相信两地来正常通关仍需一段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早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早上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新界咧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段快线有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咁啊塞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管道里面，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呈祥道入口，因为多车影响嘅关系，而家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马场段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呈祥道入口。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九龙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喺牛池湾消防局对开嘅慢线都系有意外嘅，龙尾去到黄大仙凤舞街。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咧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啊，要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嚟紧一季嘅卖地计划，喺一啲私楼嘅单位会定一个限尺条款。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 各方都系试下市场嗰个反应啊。如果冇乜大嘅社会嘅声音咧，我相信陆续咧佢啲地咧都会有一个280尺嘅限制。长远嚟计咧，可以减少咗南美楼供应。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关伟喺度啦。 系 关伟啊，呢、這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幼稚园嘅发展啊。 系 其实旧年8月嘅时间咧，就政府就住呢个嘅幼稚园计划嘅检讨咧，就发表报告啦。咁、当时咧就啲传媒嘅焦点啊，或者幼稚园教育界嘅焦点咧，都落咗喺咧即系幼稚园薪级表嗰个问题上面，因为咧就即系政府咧就冇采纳到呢个嘅强制。幼稚园教师薪级表啦，就维持现有的安排啦。咁但其实咧，当时嗰个报告咧，仲有其他嘅内容噶。咁其中咧就包括咧就加强教师嘅专业发展啦。咁嗰时就话咧系会为啲教师啦，就提供一啲有系统嘅课程，同埋为幼稚园计划底下嘅幼稚园咧，就提供一啲嘅津贴俾佢哋做一啲嘅培训计划啊，同埋持续嘅发展噶。咁好啦，究竟有啲嘅咩嘅详情呢？咁終於咧就喺尋日咧就係教育局咧就係宣布啦。咁啊教育局咧就尋日就係落實咗一啲嘅幼稚園教師專業發展嘅計劃啦，就向咧就係全港大概係750间嘅參與計劃嘅學校就提供咧就總共9500万一筆過嘅教師專業發展津貼，咁咧就會有啲咩嘅作用咧？咁就俾一啲嘅幼稚園教師去到修讀課程啦，或者係參加國際會議，咁學校咧都可以利用嗰啲嘅津貼咧嚟到舉辦同大灣區姊妹幼稚園嘅交流活動。咁而當局咧亦都會開辦一啲嘅幼稚園中層領導在職5星期課程，就俾一啲有意升職嘅幼稚園教師報讀。 是啊，咁呢个其实最主要都希望系提高嗰个教师嗰个能力啦，希望佢哋可以咧，即系喺专业嗰方面会多啲机会发展啦，将来 吓。咁呢度咧有几个点咧值得大家关注嘅。咁第一个就系咧，津贴嘅金额啦。 吓， 今次嗰个津贴咧就话会分3个层级， 系 咁啊，分别咧就系10万啦、15万同埋20万。咁就会计咧就系究竟嗰个学校有几多嘅个学生而定嘅吓，即系以学生人数咧嚟到判断嗰个学校属于边个层级嘅津贴啦。咁第二个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呢、這个嘅头先讲啦，就同大湾区嘅一啲姊妹幼稚园交流活动啦吓。咁啊，疫情底下咧，其实就比较难做一啲嘅交流活动啦。咁而且嗰个系幼稚园啦吓，咁啊，究竟可以俾老师即系点样去交流法咧？咁啊，两地之间嗰个嘅教育文化会唔会都有啲嘅差距？系啦，咁啊，希望就藉住呢个嘅大湾区姊妹幼稚园嘅一啲交流活動 動可以達到啲乜嘢嘅效果咧？可能都係一啲教育界人士咧，就係關注嘅啲點嚟噶嚇。 冇錯，咁即係尤其是而家未都通到關啦，咁所以呢個交流嗰個問題就暫時都冇辦法解決噶啦。咁就但係至於嗰個階級嗰度分咧。呢、這個學佢哋業界嗰方面，佢哋係點樣睇咧？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嚟噶，都係。 係啊，因為咧就如果你計階級嚟講啦嚇，頭先講啦，10万、15万、20万啦，咁就每間學校可以即係按住學生嘅人數攞到呢啲嘅資助金額啦。咁但係如果係一間學校嚇攞到一個金額之後啦，咁如果再去分俾唔同嘅項目咧，咁有啲幼稚園老師就話啊，其實咧都可能每個項目咧都攞到20000蚊到嘅啫。咁 冇錯， 咁啊就好難令到成個團隊咧都係接受到呢啲嘅。培训的资助，即可能一个20000蚊，可能即资助到部分的老师去到读一些课程啦，或者做一些活动啦。咁有些嘅幼稚园就话啊，不如咧就系按住老师吓嗰间学校的规模、老师的人数嚟到定津贴额啦，就唔好咧就用学生的人数咧嚟到嚟定呢个津贴额啦吓，关伟。 嗱呢方面咧，我觉得可以有得商讨下嘅就系、是其實如果用一個統一去撥款，係咪會容易啲？嗱，呢個我哋唔知道，要可能要問業內嗰啲人士了解翻呢個情況係咪可以續辦得到？ 係嗱，大家對於呢個嘅幼稚園教師嘅專業發展有咩期望咧？大家會唔會都希望啊？即係有政府嘅呢啲資助可以提升我哋幼稚園教師嘅一啲專業嘅能力咧？咁而頭先都講啦嚇，那個嘅大灣區姊妹幼稚園嘅計劃。大家又會覺得是怎樣的一回事呢？啊，無論大家是不是幼稚園界的人士，啊，會不會是幼稚園界教育界的人，啊，還是是有屋企有小朋友可能讀幼稚園，啊，對於幼稚園的一些教師的質素，啊，有關注的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1 18723111跟我們談一下。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的是 有人研究水晶，又有人会佩戴水晶，但水晶是不是真的有用？虽然使用水晶一般都会被认为与宗教有关，但在欧美等地，水晶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与信仰未必有关。岑日飞同嘉宾容乐君、莫少嘉一起讲水晶疗愈。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大屿山大屿事， 细说山海故事，道出岛民心声。大屿山大屿事，今晚有东涌居民阿 N 分享由港岛搬去离岛，继而爱上耕种的故事。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幼稚园教师嘅专业发展啊，就系讲话咧。教育局昨日就宣布咧，就将会提供咧合共系9500万嘅教师专业发展津贴啊。咁，每个嘅幼稚园咧可以攞到分别系10万至20万不等嘅资助额啦，就可以资助啲幼稚园教师去修读一啲嘅课程啦，或者系咧做一啲嘅活动啊，或者系国际会议咁嘅。咁啊，各位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幼稚园校长林翠玲。林翠玲你好， 是林校长， 你好你好， 是怎么看今次的津贴呢？ 他的津贴分三个层阶的，就是用学生的人数，其实用学生人数呢，我们都觉得我想他地教育局是有一个计算的方式的，才计到这个数字出来的，所以我们呢都觉得如果是个门槛是低一点的，又或者是以这个的教师即每一间学校的教师的人头来呢，即你都是教师的津贴来的嘛，教师的培训津贴，就是不是应该是用教师的人数去做一个的落墨会好一点呢，就不要用这个学生的人数呢，这样就会比较上是多一点，即老师会受惠得到啦。好像现在你用这个的学生的人数，你是少于220 个学生咁样吓，咁你就攞到100,000。咁其实喺呢两年里边咧，因为个疫情影响咧，好多幼稚园咧，佢哋都系得100-200个学生嘅啫。咁如果你将个门槛咧系降低少少，譬如去到200个咁，咁200个以上咧，就可以攞到系150,000嘅津贴啦。咁可能咧呢一、這个咧就会系对幼稚园嚟讲咧。一般性嘅幼稚园嚟讲咧，佢哋嗰个运用系会比较大啲啦。 或者我讲一讲嗰个资助层级先。头先讲啦，即系资助额咧就分别有100,000、150,000、200,000啦。100,000咧就系俾少过220人学生吓嘅幼稚园啦。咁啊，150,000咧就系俾220至330个学生嘅幼稚园，而200,000咧就俾331人或者以上学生嘅幼稚园啦。咁剛才你話即係因為疫情嘅影響啦，或者而家嗰個學童人數嘅減少啦，咁其實都唔係太多幼稚園係達到呢啲數。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大概而家嗰個幼稚園學生人數嘅即係比例嚇，即係有幾多學校係有幾多人咧咁樣？ 其實而家大部分咧好多嘅幼稚園咧都係以前係有200个学生以上啦，都通常一般性嘅幼稚园啦，一般规模嘅。咁但系因为个疫情影响，头先都讲到啲学生咧都系同埋个出生率系结构性人口嗰个影响啦，咁变咗佢都系低咗嘅。咁所以喺其实呢一两年里边咧，我哋睇到咧，通常嗰啲幼稚园咧都系100-200个学生，即系一般性嘅幼稚园。咁如果咧佢哋系攞紧譬如而家你话220个，咁好多可能去得210个学生嘅，佢就攞唔到150,000嘅津贴噶咯。佢系攞得100,000嘅啫，咁你谂下100,000嘅津贴，假设嗰间学校系有20个老师嘅，咁你减咗20%，因为佢当中有个有姊妹园嗰个嘅津贴啦，咁就唔系即系唔可以多于系20% 嘅，咁你100,000里边唔多于20%，即系我要抽起20,000。留翻呢个姊妹园嗰个津贴费用用啦，咁我得翻80,000，咁你睇下除翻咁多个老师，如果20个老师计，你都系4,000一个老师嘅培训，系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咁其实都唔系好足够喎，咁样咯。 咁其实睇翻即系如果以学生嘅人数嚟到定呢个嘅资助层级啦吓，咁可能咧一啲嘅大校啦，即系讲紧系收生比较好嗰啲，咁可能会攞到嘅资助额就会多啲啦。咁但系本身如果系啲大校、有啲大嘅一啲幼稚园集团营运办学团体咁啦，可能佢哋本身已经即系资源比较多啲噶咯。咁而家呢个嘅资助方法会唔会系即系大校就会多啲资助，细校就会蚀底？ 有一会的是细校会蚀底一点，其实大校都不是一定是着数晒的，它最高的那个都是200,000的， 那 你大校就是你学生多的时候你自然老师都会多的嘛， 没错， 所以老师都即其实如果你这样斩开来计的时候，他们那个资助额都不是咁大的，咁样系个津贴佢哋个进修啊。 OK， 头先你就以100,000为例啦，100,000嘅资助额，咁可能留20,000咧就系姊妹园嘅交流活动啦，咁剩翻80,000。比著你哋，譬如会点样用法咧？即系譬如而家啲课程要几多钱，可以帮到几多位老师修读课程咧？ 佢呢度我哋睇翻嗰个通告里边咧，佢系要全部老师咧，即系全校所有嘅老师咧，都要安排做呢个发展课程嘅，就唔可以有个别一两三个呢啲嘅即系课程咧就教育局就唔会接纳啦咁样。咁而家你忽然间咧，即系不过佢系好急嘅，教育局惯咗嘅啲嘢系好急嘅。咁我哋琴日就收到呢一封信啦，咁但系14号我哋就要交啦，咁点样去提供一个即系专业嘅发展课程俾嗰啲老师，系提升佢哋嗰个能力咧，我哋都要去谂咯吓。 佢哋会修读啲咩课程啊？会有咩内容噶？ 而家我哋都未谂到啊，大概都系主要系环绕翻自己即系学校一啲嘅即系课程，优化自己嘅课程啦，或者系同校本相关一啲嘅计划啊，咁提升个教学质素啊，咁一类啦，咁样咯。咁系咯，主要系呢一啲啦。 会系一啲譬如大学提供嘅课程啊，定系其他机构都可以用呢笔资助咧？ 我睇翻佢咧，就应该系其他机构都可以用嘅，即系我哋可以系聘用一啲外间嘅服务机构啊，咁样提供呢个服务。咁另外佢大学课程嗰度，佢系一个5星期嘅专业培训嘅，咁稍后咧教育局就会系即系提供翻所有嘅资料俾我哋啦，咁样。呢个系俾幼稚园中层嘅领导啊，系5个星期嘅培训课程嚟嘅。 系，咁呢个5个星期嗰啲，你觉得足唔足够咧？ 五个星期要睇下佢里边系俾啲咩馅啦吓，咁、 嗯、 因为佢都呢、這个课程我又反而觉得可以接受嘅，因为佢五个星期里边佢系会包括埋咧有代课老师嗰个津贴俾翻校方嘅咁样吓，咁、呢个就反而就我觉得就唔系好大问题，问题反而最大咧就系一个紧急咧要我哋咧要提供翻一个嘅即系专业发展课程啦吓，要俾翻即系各方即系十四号就 deadline 啦嘛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我哋就比较头痛啲，要即系谂下要有啲乜嘢嘅发展课程嘅计划俾我哋嘅同工咯。咁 点样理解呢、這个即系教育局当局开办嘅幼稚园中层领导在职五星期课程咧？其实系咪话呢啲中层嘅教职员都颇有需要去到做一啲嘅课程，去到有一个晋升嘅阶梯咧？其实而家幼稚园里面嗰个晋升嘅阶梯系点样嘅咧？ 幼稚园里面嘅晋升阶梯比较狭窄啲嘅，系咁你因为一间学校都系一个校长啫嘛， 系冇错。 咁主任嚟讲，咁都系一个或者最多系两个咁样样咯。咁但系其实而家嗰个教育嘅议题去好多都多元化噶啦，同埋成日都不断都有新嘅议题发生啊咁样样。咁我相信佢哋呢一个系即系五星期嘅课程里边咧，佢会系深入去探索一啲嘅即系主要系幼稚园嘅教育嘅议题啊，同埋一啲行政上面一啲嘅处理啊，咁俾一啲中层准。准备要即系晋升嘅一啲嘅同工嘅一啲嘅准备啊，咁样咯。 明白。好啦，又问一问咧，关于呢个同大湾区姊妹幼稚园嘅交流活动啦。咁其实其实而家有冇啲咁样嘅类似嘅交流活动嘅咧？咁有一啲嘅资助去搞交流活动，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小学同埋中学就有啲姊妹园啦，比较多啲嘅佢哋吓，有啲齐结嘅姊妹园。咁但系幼稚园嚟讲咧，就都唔系冇嘅，有嘅吓，但系就唔多咯咁样样啊。咁我哋即系都有做嘅，我哋自己学校都有即系同一间大湾区一间幼稚园系齐结咗嘅咁。咁但系因为我哋2019年嘅时候咧，2019年嘅5、6月嘅时候做咗呢一个签署嘅仪式之后咧，一路跟住我哋谂住喺圣诞节过去啦，咁大家有啲交流啦，咁但系点知咧就有疫情嘅关系影响啦，咁所以就一路拖到而家都未可以见面。咁因为幼稚园嚟讲咧，就唔系又学生可以上到去即系内地咁样样带佢哋上去，因为细啊嘛咁。咁最主要咧，幼稚园咧就系老师上去同对方。嘅老師咧係互相交流一啲嘅即係課程啦，同埋一啲教學嘅技巧啊咁樣樣啦，咁同埋了解一下對方嘅文化咁樣樣。 你間姊妹園喺邊度噶？ 喺東莞。 東莞嘅嚇，咁本身其實諗住達到咩目的咧？即、就、係、是、透過老師之間嘅交流，其實係想互相學到啲乜嘢咧？ 其實我哋最主要咧就譬如佢哋有一啲好專長一啲嘅唱歌喺舞蹈嘅技巧啊咁可能我哋喺我哋有即係香港呢邊咧，我哋係會比較弱啲嘅喎，佢哋嗰啲體能嗰啲活動可能係好嘅教得，咁我哋去學習呢一啲嘢。咁如果喺翻轉頭喺我哋香港，我哋一啲嘅活動教學啊，我哋一啲嘅主題教學啊、特色嘅教學啊，咁可能我哋做得好啊，咁我哋咪將我啲嘢我哋嘅好處啊交俾佢哋，佢哋嘅好處俾我哋去分享咯，咁咯。 林校长啊，你本身亦都系教育工作者联会嘅副主席啊，咁你哋个会觉得今次啊，即系教育局拨呢一笔钱出嚟做，即系改善呢个幼师嗰个培训方面咧，你觉得呢个拨款够足唔足够？系咪应该要增加或者更大规模咁嚟搞好呢件事咧？ 我觉得系呢件事系好事嚟嘅吓，咁但系当然啦，数目就比较少啲啦，咁政府成日都话冇钱啊嘛，咁。成日都话有冇个， 但系幼稚园教育系好紧要噶嘛，个 吓 吓，因为个小朋友由开始要学嘢。 系，我哋都希望佢即系拨多啲款项落嚟咧，喺我哋嗰个即系教师嘅培训方面系即系支援我哋咯。咁 我又想 知嘅今次系。 我想繼續問翻呢個即係大灣區姊妹園啦。咁其實即係而家疫情啦，都通關都未有一個確實嘅日期啦。咁就算話嚟緊有資助下可以同一啲嘅大灣區姊妹園做一啲嘅交流活動咁。咁但係老師都冇辦法自由咁即係上落嘅喎。咁點處理呢？ 我哋而家系做线上， 线上做 啊，线上同佢哋倾下偈啊，咁即系你始终你都系好新噶嘛，对佢哋嘅老师系嘛，咁啊同佢哋打个招呼啊，最近你哋嗰边点啊，嘅疫情又点啊，你哋教学又点样样啊，咁即系有呢一啲嘅交流咯。咁我哋希望尽快通关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即系 亲身去到啊。 系啊，真真去到佢哋嗰度探访啊，咁啊两间姊妹学校嘅老师可以互相交流啊。 咁但系线上就即系使唔使用到20,000蚊咧？会用喺咩地方咧？ 啱啊，系啊，呢20,000蚊佢唔系俾你线上嘅，系真系去到做一啲嘅即系交流活动嘅， 即系亲身嘅，与你亲身去嘅， 系啊，一啲探访交流活动系探访啊，咁唔系线上探访。 咁以你所知，其实香港有几多幼稚园有喺大湾区有姊妹幼稚园咧？ 应该少嘅，因为但系今日我都听到啲童工系想做呢样嘢，咁教联会一定会即系尽力嘅，系全力嘅协助咁样咯。 系，通常系点样揾法噶？即系系自己系茫茫大海之中就揾一间大湾区嘅幼稚园就啊，可唔可以合作啦？咁系咪咁啊？ 唔係，我哋上次都係有一批嘅即係姊妹學校，佢哋嗰邊即係有教聯會係做一個穿針引線咯。咁啊，即係將我哋有9间嘅幼稚園就配翻去嗰邊嘅9间幼稚園咁樣咯。 或者以你所知，其實而家香港有幾多幼稚園有大灣區嘅姊妹幼稚園呢？ 我谂唔多嘅，系好少。 系咯系咯，咁嚟紧可能真系要多啲，即系请你哋帮手做啲穿针引线，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系，要做啲媒人先啦。 系 做啲媒人嘅工作。 系即系嗱，因为你哋教联会可能就即系可能会有多一啲嘅大湾区幼稚园嘅联络方法啦。咁但系譬如其他办学团体未必咁多嘅，咁点咧？系咪真系？要有一个平台俾大家配对定点样咧？ 系啊，欢迎佢哋联络教联会。 系。好啦，咁嗱，即或者话嗱，香港交流活动啦，即系譬如你头先都讲啦，即系希望香港嘅老师可能学习一啲国内大湾区嘅一啲譬如系唱歌跳舞啊嘅一啲课堂内容啦。咁我哋香港又有冇啲咩可以同人哋分享嘅咧？ 我哋有啲，譬如我哋有啲主题教学啦，我哋一啲嘅即系主题嘅分享啊，咁有啲嘅特殊嘅教学，譬如好似而家我哋有啲嘅即系自由游戏啦，咁同埋一啲嘅小朋友一啲嘅音乐嘅嘢啦，音乐嘅活动啦，咁畅游啊，咁都可以同佢哋分享咯，咁有啲系可能我哋咪未必系足够嘅，咁佢哋系做得好啲嘅，咁佢哋会话俾我哋知咁样咯。咁佢画画啊，咁我哋都可以系绘画啊，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呢啲分享。 嗱，我哋头先都有介绍啦，咁今次呢、這个教育局俾幼稚园教师专业发展嘅资助咧，咁系源自于咧就系旧年8月所推出嘅幼稚园计划嘅检讨报告啦。咁当时咧大家都关注到咧啊，冇咗呢个幼稚园教师嘅薪级表，咁就系换嚟嘅咧就系呢啲嘅专业发展嘅计划啦。咁而家有咗详情啦，系咪都满足到幼稚园业界咧？ 其实都未满足到嘅，学无止境啊嘛，点会满足到咧？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即系政府可以继续系即系俾多啲资源啦。特别今次呢、這个姊妹园嗰个交流，我觉得都比较少啲嘅，占百分比系20%咁嘅样。 系 咁，因为其实我哋将来其实可能除咗系自己学校一啲嘅即系专业嘅交流之外咧，其实我都想睇多啲，譬如中国文化一啲嘅即系传统特色啊，或者系嗰边嘅文化背景啊，咁让我哋嘅老师，香港嘅老师可以知多啲内地嘅即系而家嘅生活系点样样啊，咁一个发展嘅过程系点样样啊，咁呢啲好重要咯吓。 咁喺呢个幼稚园啲学生国民教育方面，你觉得呢个交流呢个方法会唔会增强佢哋呢方面嗰、那个能力咧？ 会呢个增强老师嗰个能力增强老师嘅能力，咁佢将嗰边嘅即系文化背景啊，一啲嘅文化艺术，一啲特色啊，咁样可以系带翻嚟系教导我哋嘅学生啦。咁最紧要系老师佢自己系好清楚了解先啦，咁样。 最后啦，想问一下咧，即系今次就一笔过总共9500万嘅津贴额啦，嚟紧会唔会都希望教育局可以恒常化呢一项嘅资助啊？ 最好恒常化呢个系我哋都愿望嘅，同埋咧最紧要而家除咗我哋咧即系业界一啲嘅即系专业发展之外咧，其实我哋业界咧系面临紧一啲即系因为收生嘅问题啦，咁嗰个营运都系好困难嘅。我哋都希望咧，局方可以除咗系呢一啲嘅津贴、教师嘅培训津贴之外咧，系俾一啲嘅可能一啲营运上面嘅支援俾我哋。 Okay. 好啊，唔该晒林翠玲，多谢你。 唔该晒林校长， 系多谢你。 好，多谢你。 林翠玲咧就系一位幼稚园校长嚟噶。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